节目即将开始，请勿离开座位。 系，有冇声？ 唱紧声。 哇，今日超冷清啊，真系唔系讲笑。阿肥好耐冇见喎。哎呀，今日唔记得 check 啲速度添，不如我做个实验啦。唔知而家有冇 delay 到咧？三二一，平时有个杀手锏咧，就将佢 force quit 咗个 finder 咧，佢就会好啲嘅啲 traffic。试下先，但可能会要再嚟个。仲继续到系嘛？有冇好啲啊？声话正常咁同唔同步咧？请问？OK， 鳳凰探長， Hello， 各位好， 哼哼， 阿肥探長好， Hello， T Mono Fellow， Hi Mono， 鳳凰港島文澤， Michael Pack， Brown Dent Picked OK， Jack Chan OK， Michael Pack， No Delay， Chicken Sito， 正常， 哦 OK， Thank you。 OK， 阿肥 ，no delay，T mono， 声画正常 ，OK， 凤凰 ，Thank you， no more， 大力水手789，探长好， 喂 ，hello， 咦，今日嘅反应几好，但系都系得几个人啫喎 ，Chicken Sito 同步，大力水手789，正常同步 ，Michael Pack 同步，凤凰同步 ，T mono 同步。 葉國亮 ，Hello，Hello， 葉國亮，Michael Pack 你好啊，好耐，好似我咪識你嘅咧，你係咪阿小白啊？係咪小白？唔係，應該唔係 Michael Pack。喂，你好啊，各位 ，Michael Mac， 今晚準時到， 係 ，Thank you， 拖梁丹爺，歪理當行規都幾搞笑 ，Social， 大家好， 喂 ，Hello，Kenneth。Soso， 喂，其实你哋有冇做过 production 呢行咧？请问摄影师啊、designer 啊、剪片啊、拍广告啊，或者做 styling 啊，或者化妆啊，或者做呢个 copywriter 啊，即系总之同广告同埋拍片业有关嘅，唔知道呢度有冇朋友系做呢行或者做过呢行咧？咁啊，请你哋举一举手啊！如果唔系咧，冇共鸣咁，我自己讲好似。 Michael Pack， long long time no see your live show。 哦 ，OK。 Say go hi。 喂 ，Hello，Kenny。 Michael Pack， 你要分一百。 哦，明白。sorry， no 咩咧？对唔住，唔知你答紧边样嘢喎。 Michael Pack， sorry no。 哦，唔系我朋友，即系我唔系我识嗰个小白。OK， 喂，咁呢因为姓白嘅朋友呢好少啊。咁呢即係正如呢即係有时你话啊你好似边个人喎，咁但係原来你就係识几个呢个类别嘅人，你就会入咗嗰个类别。咁明明唔系好似嘅，咁你夹硬都话啊你系咪你好似边个喎，咁样。成日都发生啲事。因为 Nana 呢，因为 Nana 呢咁有好多投诉啊。原因呢就係、是、唔知大家睇唔睇到呢。原因就是呢 Trico 分了他的床，你等一下先啊。 三个。三啊。你叫他走的嘛，三啊可以。 三啊又不敢喎。咦，大家看不看到他们啊？好像黑得滞啊。唔俾啦，两个一齐咯，俾啲照明佢哋先。哎呀，冇得电啊呢个 ，check。哎，嗱，走咗就算啦。嗱，真系惊唔够佢打啊，所以让俾佢。三百风扇先开冷，有冻。 Michael Mack 做过领过嘢、Ken O'Flynn 未做过呢行。 Okay，Ken Aiken 得闲睇嗰部台湾剧《我们与恶的距离》未？ 未、哦。 暖杜汶泽尔低头认错， 系 好鬼识看风势。 梗系啦。 Michael Pack 香港姓白不少于一万， 哦、 所以小姓中的大姓了。 好似系姓白嘅，应该系江苏人嚟嘅，系咪？咁啊，同埋国民党嘅将领都有个姓白嘅，好出名嘅，咁所以唔知点解讲起呢啲好少人姓嗰啲咧，就啲人就会谂起几个即系同一个姓但系都出名嘅人啦，当然。 Ken O'Flynn 佢认错，不过叫同行小心呢个人。 哦。 郭立行。我做了差不多二十年广告，依存了做玩具，但是同一个老细。 咁得意，咁你同一个老细，你同佢感情咧，真系非常好啦。咁应该佢都唔会拖你凉嘅，我谂。因为我做了广告公司啦，即系我做 freelancer 啦，打工又做过啦。咁因为我长期都系做 freelancer 嘅，咁所以咧喺早十几年前嘅日子咧，就不停咁俾人拖数，不停咁。聚积负能量，不停咁听佢哋啲诡辩，不停咁样见到佢哋身干颈靓，但系仲拖粮，又或者根本争你嘅钱，佢都唔够食一餐饭咁样呢啲，即系以前可能衰运啦，即系唯有用呢个解释唔到嘅运程嚟讲啦。咁但系而家咧，其实就唔系话好运咗啊，问题系而家咧就识得拣啲同啲咩人合作咯。 探长 Michael Pack， 喂 ，hello， 姓黑才是小姓， 咁啊系黑泽明啊嘛， 系， 咦系喎，白君朗姓白噶， 四面受敌，八面威风，一得闲就眼瞓，一吵交就精神，好鬼教主同热血嘅风格。 哦，你话 Max 刘探长，大家好。 啊 Ken， 你话杜汶泽嘅性格就系好似佢哋咁，咁所以佢哋咪走埋一齐咯。咁政治傾向我諗都似嘅，我估。但係咧，一個就係靠分裂揾飯食，即係我估啫，一個咧就靠四面受敵，即係全部都見人屌咁樣，即係正如自己個道歉嗰個 statement 啦，即係都係話屌啱屌錯都道歉啦咁樣。即係你咁樣，咪即係講負氣説話啊？係咪？喂 ，Max 咯，好耐冇见，啱啱今日先同阿监制讲起你，原因就系、是、一啲都唔好讲啦。 M K 暖冇啦，最新一期已转晒风，仲话钓人钓惯咗，话以后都唔钓人，话收翻话小心啲呢个人呢 都要收得翻噶，支牙膏咁噶嘛，即系其实今日我哋讲起 Max Low 咧，系同啲牙膏有关嘅，咁啊唔好谂住第二度啊，唔好太多嘢谂啊。 黄明毅是， 喂 ，Hello， Michael Pack， 姓黑是中国姓。黑泽是姓白 ，OK，Max Lou Black Magic 片好正。 喂 ，Thank you。 黄明毅有黄明毅有黄明毅不黄明毅好。 嗱、这个、呢黄明毅咧仲神秘过苹果广告啊，觉得佢，佢都系咧不停咁样好似机械人咁样 即系 AI 嘅答问咁样嘅，即系我睇唔到有咩意思。咁如果大家睇得明佢嘅密码咧，请你通知我啦。可能呢啲系一个俾第三方嘅 robot 睇嘅密码嚟嘅。 廖毅话拖数系红龟根本系安狗，佢班 fans 根本就系热狗式盲衬。黄明毅要黄明毅工作人员辛苦你们咯。 啊，点解咧？喂，大家解唔解读到呢个黄明毅系做乜鸠咧？究竟我怀疑系 AI 嚟噶系嘛？喺个亚板位冇意思噶，即系咪啲 haters 改咗癫捻咗咧，就做埋啲咩嘢咧？真系估计都估唔到啊！同埋最奇怪咧就系咧，我出嗰条片咧，嗰条系Black Magic 嗰条片咧，系冇 haters 喎，竟然我头嗰两个钟 check 到都冇，唔得意啊喂！ 黄明毅新车销售价格上涨压力测试，黄明毅吃饭，黄明毅。好吃，黄明毅水，黄明毅水，黄明毅水果，黄明毅晚安 ，Candy Aiken kick 佢走啦，凤凰 ban 走咗佢啦，不如 啊？点样 ban 啊？我唔惯 ban 人嘅，你估系老萧咩 ？ban 走咗佢咁样，喂呢只猫好得意啊！而家咧，佢成日咧攞住个玩具仔咧，隔一个钟头喺度鸠叫一阵咧，咁你佢以为自己捉到老鼠，我谂。因为好玩嘅，佢又龙又成呢个人噶，咪咪。因为咧接耳猫好惨噶，听讲佢周身骨痛啦，因为佢太过近亲繁殖咧，啲遗传令到佢即系要遗传一只，即系配一只接耳猫嘅种咧。咁卖呢只猫嗰啲人而家好爽啦，咁好得意噶嘛。咁但系咧佢哋就惨啦，身体咧接耳猫原来周身骨痛啦。连行路都有问题嘅，有障碍嘅。咁呢只就更加唔好彩咧，被配种配到系完全零听觉嘅，冇即系听唔到嘢。因为听唔到嘢咧，就令到啲动作好古怪啊！即系因为每去 explore 一样嘢咧，都用个身体嘅，即系唔可以靠听啊，唔可以预知一啲嘢嘅。咁好惨嘅。咁好彩喺我呢度，我哋又即系多时间陪佢啦，同埋成日同佢玩啦。因为佢平时。即系嚟我呢屋之前咧，佢都系见到人都见鬼咁样匿埋嘅，或者翻翻去自己嘅位度，呢个公仔咁唔出嚟同人交流嘅。咁呢排又好似几好玩咁样。 黄明毅一点点看看 M K 冇错，我想理解一下啫。 H Chan 洗版 Michael Pack， 可能大家要打多些字，方便沟通。黄明毅晚安，黄明毅可能大家。MK Moon 洗版赚钱， 赚到钱嘅咩？ 有冇睇 Game of Thrones？ 好精彩。MK Moon 咪咪好靓女 ，Equal Leon 黄明毅你老母，黄明毅 有可能系佢老母。嗱，算啦，监制叫唔好读，但我就真系想理解一下佢系一个 robot 啦 ，AI 啊，亦或一条单恋无罪嗰啲嗰类人嚟嘅。有冇人知咩叫单恋无罪先 ？Michael Pack， 动物很似主人样，比较难理解。沙林王 ，Hello， 艺到五七次次都系死衬。上次吴文远果单衰咗就扮无事，今次自己攞来衰，七刀无伦。 其实佢唔系自己嚟攞嚟衰嘅，因为真系冇出粮啊嘛，即系唔系自己攞屎上身嘅，佢真系冇出粮俾人，即系或者。即系我又唔相信佢嗰几饼嘢都出唔到嘅，但只不过咧，佢真系唔 care 人哋个生活咯，即系冇同理心咯。我觉得呢啲人系，真系麻烦要 skip 啲留言添。 John Jam 边能够嚟噶？ 点知啊？ 200元。 喂 ，thank you， 丢俾。 咩事？所以探长用食零食反击啦。 哦 ，OK。 系。 喂 ，Hello Rosie。啊！但系喂，我见到呢个黄明毅咧，我就谂起喂 Nana 点啊？咁我就谂起咧，啊234咧嗰度有个page 咧，里头咧有人 po 条片啊。咁条片咧就有个泰国佬咧去到巴士总站嘅时候咧，就挡住个巴士佬唔俾佢落车。 咁咧佢嘅态度咧，即系如果用身体语言嚟理解个友咧，佢又好似想只得咁嘅，又或者觉得个司机可能飞咗站，或者我估啊，或者揸得太慢，要一个钟头先至由唔知边度到丽瑶村啊，46号丽瑶啊嘛，好似系咪？咁咧就跟住喺度扰攘咗成，我谂十分钟都有啊。咁咧个对白咧就好似呢个黄明毅咁样咧，即系不停咁样讲一啲冇关，即系冇联想字嘅，即系无端端喺度单讲，净系话咩一个钟。唔知嘛，我同你啊，一个人咁样，即系不停咁就似呢个啦。咁真人版咧，可能上咗网咧，就可能佢即系呢啲人咧，可能 plug 咗落个电脑度咧，佢唔使打字嘅，用个脑电波嚟控制，即系嗰啲未来嘅 time traveler 都唔定。咁但系只不过佢系一啲好低级嘅，未必系人类，可能系 AI 咁啊嚟咗而家咁样就得闲上下网，了解下人类发生紧咩事咯，我估佢系。 MK Moon 9000 哦，9000咋，仲系 有冇 update MacMost 冇哈肥啊？ 有啊， 黄明丽食咗药未？ 李嘉荣，你话讲 已经系好正， 人 类仲唔满足要配只只耳猫出嚟呢？个世界受苦， 真系好折堕噶，即系三番四次咧，我同朋友讲，同任何人都讲噶啦，即系千祈唔好去宠物店买猫啊！真系好残忍嘅呢个行业，真系。咁啊，偏偏有啲好好嘅朋友咧，就不停咁样买宠物店嘅猫，因为自己一己私欲就中意嗰种猫啊，嗰个品种啊，仲要咁不停咁样买。咁你话佢咧，仲话我啲点同咧咁样，咁有啲咩唔同咧，真系唔知咯。好麻烦，要 skip 晒黄明毅。 黄明毅9000。 咦？点解佢又搭9000喎？好嘢喎！ 娱乐圈就系咁。 哦，娱乐圈仲话娱乐圈就系咁啊！咁都系嘅，即系佢其实讲下观念，实娱乐圈好多时都仲系咁嘅，真系。咁应该详细分析一下啦，即系我做咗咁多年广告production freelance。哦，定系嗱，我可能怪错咗黄明毅啊，会唔会系类似霍金嗰类朋友咧？即系坐喺个。嗱，即系我唔系纯粹唔系讲笑啊！万一真系咁啊，真系对唔住啊！即系可能佢净系靠个口咬住支笔去笃个 keyboard 个 keypad， 可能太兴奋啦，九吹廿四开始啊嘛，咁可能笃到乱晒龙啊，啲联想字乱咁出嚟，会唔会系呢种咧？即系希望唔系啦，即系如果系嘅，真系有怪莫怪啊！即系好担心，我有时成日都即系我曾经有个经验咧，就系、是、有同事咧动作古怪咧，我成日耻笑佢啊，又模仿佢啊，以为佢标奇立异啊。点知原来佢系因为做完一个脑手术之后咧，佢嘅手冇晒触感啊，两只手都咁，于是乎啲动作好奇怪啊。咁但系智力非常正常，仲好聪明添嘅。咁但系我知道呢件事之后咧，话我后悔到咧。咁所以我遇到黄明毅呢啲咧，即系会唔会系我估嗰个情况咧？咁样如果系，我就即系收翻头先即系耻笑你嗰啲行为啦。即系因为呢个可能系的确存在嘅。 Kenny Aiken， 我 post 巴士片笑到扑街，好明正， 系就系、是、个巴士片啦。 一个人 系啦，如果大家想睇呢条巴士片咧，就请你上234嗰度嗰个 page 嗰度咧，就会见到呢条片啦。即系佢直头系王家卫嗰啲对白嚟嘅，即系王家卫有好多套戏噶嘛，例如有套戏系喺个沙漠嗰度武打片叫咩啊？嗰度叫《东邪西毒》啊，啲对白就好似。嗰条巴士个泰国佬同埋个巴士佬嗰个片㗎嘛。唔知都有冇人睇过啦，除咗 Kenny 之外。喂 ,Max Low， 多谢你啊。 Michael Pack， 没有认真看此片。 哦，因为都几嘥时间嘅，但係我竟然一次过睇到落尾囉，因为我等緊即係不停咁样构思緊。究竟成件事发生咩呢？试下重组案情啦，咁样最尾我个结论呢，我都系觉得嗰个泰国佬想同个的士佬，唔系同个巴士佬打个车轮咁嘅啫，即系苦苦咁哀求咁样，但佢又唔能够用一个好正常嘅渠道得逞咁样，咁所以就走去一个人啦，嚟一嚟啊咁样。 Ukrainian 有冇鬼故讲啊？ 哈！我今晚咧就系正想大家提供一啲鬼故俾我。 因为呢我几日之后呢就会去芭提雅就度五日架。咁假若大家有芭提雅鬼故呢打打底呀喂。咁一间可以我俾个试下用一个渠道呢你可以message 嘅 voice message 俾我咁我可以同你 live 讲或者播返出嚟嘅。咁希望大家臨收档之前可以通知到我就叫我就可以打上嚟讲鬼故啦。因为我真係好想知道芭提雅嘅鬼故喎。咦似乎我已经融化咗啊黄明毅喎已经冇再留言喎。 John Lu Ng Peng, Lu H. Chan, 黄明毅身体力行撑狗吹 是没错。 黄明毅你几时死呀、 啊、喂唔好咁讲。 可能性有但应该比较少。冯宏你太高管呢条黄明毅了MK Noon。10年 喂 ,thank you, H Chan, 哇十蚊澳币好多 喎、啊。是啊。买到隻靓猫嘅背后可能有一大埋不良品种。 是啊直头系啦。 FD, 其实自己作咗业而不自知。 是啊。 Michael Pack, 出镜。 仲放生添啊。 探长年龄廖毅。 是啊冇错。 巴士片可能佢话巴士揸得慢要成个中心 部。是啊冇错。捽颈咩出卖年龄条颈纹啊你知系咪啊？系啊，其实条颈纹咧就真系冇得搞噶，即系就嚟咧，再五年后好似火鸡咁样咧，就揈嗰阵时咧可以抛抛下都唔定。我见到嗰阵时 D 100咧有个人叫蔡耀，唔系蔡咩啊？有个姓蔡嘅高级同事啊，咁佢一年四季咧都揽住颈巾嘅，即系颈巾揽系巴架游击队嗰啲好薄身嗰啲好潮嗰啲啦。咁啊，兴咗10年、20年都系咁样戴嗰啲颈巾，咁咧以为佢身体唔舒服或者条颈有啲拉咁成啦，啊点有一次喺公司咧，唔知有人整污糟咗条颈巾，佢拎去厕所捽啦，就见到哇，原来咧佢样好后生，即系好似同我咁上下嘅啫，但系啲颈纹咧就真系一揈咧，再拍 high speed 慢镜头咁样咧，就可以见到佢 blink flash 咁多次，咁啊，所以我都应该好似佢咁样戴条颈巾啊，真系。夏天都要戴，不过好衰，我条颈咧好立嘅，好多汗嘅，即系容易咧又唔会一滴滴嘅，但系咧成日都好容易会出啲油啊，好立咁样咧，所以如果热天我真系戴唔到嗰啲咁嘅嘢，除非带嚟索汗啦。哇，我讲咁劲嘅喂，就专登扮唔记得咗你要夹硬。 廖毅一个人系叫佢落车直走，系嫌司机乘程车吻啊 ，Michael Pack。香港只有穷鬼，鬼故已死。Gilbert， 我鬼故今日周街都系鬼，啲、鬼多到新马路封路。H Chan， 你澳门人嚟 啊？邪西毒系戏院睇，有人嚟坐，有人耻笑对答。Michael Pack 出镜只有八副才做。 哦，唔系因为 蔡浩亮 醒目，因为我有粒烂喺度啊，唔系捽颈啊，系好痕啊。阿伯会捽颈嘅咩？我真系要观察一下先。 Lifegen 啲猫狗俾人困系繁殖场果堆仲惨， 系啊， 佢哋生仔生到啲生殖器官发沙炎， 系啊，惨到做鸭啊。 DJ 系蔡浩亮， 乜蔡浩亮系 DJ 嚟嘅咩？我又唔知道、啊。蔡浩亮我就系知佢负责搞啲 promo 啦，录 promo 啦，同埋有份创作啲节目咁嘅。咁啊，可能你又熟啲啊。哇，个个都咁熟嘅，对 D100 真系自己友嚟嘅。即係大家庭咁啊！真係喂咁咧，我想講下咧，就係、是、當然我個標題咧就係講拖數係共業。咁點解咁講咧？咁我就係大早已經問咗大家有冇做過呢個行業。咁點知咧，原來呢度係極少人係行家嚟嘅。阿咪咪又喺度叫。咁咧 ，M K Moon 阿伯兔蛋多。Kenneth Lee D100 中山子主持 哦，明白，原来他有份主持，我就是知何亨同埋有嗰商台交通部做嘅，原来另外一个就是蔡浩亮，明白晒。喂，咁阿伯除咗吐痰之外咧，仲有开个 Android 手机播一啲大陆剧，播到好鬼大声，同或者播中乐好鬼大声，咁样咯。 M K Noon 谭 喂，多谢 MK Moon 咧，即系咁夜都仲听紧啊！因为你嗰度而家应该系深夜一点几系嘛？点一点钟啊？定两点啊？咁咧就真系好难挨噶。譬如有位叫做阿 Kenneth 咧，耐唔耐都入嚟嘅。咁佢喺澳门迟早一个钟已经好辛苦啦，澳洲仲早两三个钟啊，仲辛苦啊，真系。澳洲 香港而家得合拍片，所有鬼片都系那么一梦。 哦，系啦，哦，阿 Moon 嗰度咧13啊，唔系啊，你哋应该系01，13系下昼啊，你唔搞错啊，即系地球另外一边，13应该系好猛太阳，你望下出边。OK， 咁咧就系、是、既然咁少行家咧，即系冇乜共鸣咧，咁我讲唔讲好咧？因为鲜为人知嘅一啲潜规则嚟嘅。咁咧嗱，我做过一个公司，我做过帮佢拍嘢又试过啦，帮佢哋做音乐啦就最多啦。咁佢哋咧嗰啲拖粮咧就真系三个月咧已经俾面你噶啦，真系。咁我唔系代表我觉得系合理啊。咁后来做即系开头有机会入行嘅时候咧，就谂住有得做已经好好啦。即系你拖唔拖粮咧，就真系。当时嗰种火咧，同埋嗰种热诚咧，系热情添啊，唔止热诚啊，系冇谂过你几时出粮嘅，因为当时就系咁谂啦。假若咧有只歌能够家传户晓嘅人都听过嘅咁样，咁嗰种满足感咧，就系、是、喺一个冇乜家累嘅细路嚟讲咧，即系唔使养家啦，又唔使娶老婆，又唔使养仔，又唔使供人读书，又唔使供楼，系 OK 嘅。咁但系个问题咧，就系、是。逢亲一个娱乐圈啦，或者一个创作界啦，音乐界啦，所有呢啲入行嘅朋友咧，要交嘅学费咧，要俾嘅代价咧，系非常之高，仲系越嚟越高。第一高咧就系冇粮出，压价啊，唔系压价先，即系你新嚟嘅话咧，就压价压到你唔使钱都有人做嘅。咁点解咧？因为咧，香港以前咧冇咁多读书出身嘅一啲关于艺术行业同埋广告行业嘅人，即系我呢一代啊。咁嗰阵时真系要靠跟嘅啫。譬如你喺广告公司或者喺一个导演间公司嗰度跟车都好，你做司机都好，但系你始终你有个机会 present 到俾你老细或者俾导演知道你系有兴趣或者有天分做呢行咧，你就系靠嗰个跟车个机会咧就可以入到行嘅。甚至乎你有亲戚朋友啊。咁我见到以前嘅世界咧比较公平啲嘅，有亲戚朋友，就算我见过亲眼见过咧，有个亲戚咧，佢的确系一个大导演个细侄嚟嘅，咁但系机会就俾足晒佢啦，真系俾咗机会拍一啲真嘅广告嘅，但系佢出到嚟唔掂，有客诈型或者甚至乎效果唔好，或者甚至乎唔 qualify， 咁佢就算你阿叔系劲人，佢最尾咧都系入唔到呢行嘅。咁所以相对均真啲嘅，咁但係今时今日就折堕啦，即係我头先所讲嗰个共业呢，就係、是、香港喺呢个行业里面冇一个渠道一个问题。第二就係呢，大家真係为咗有个机会令到有人识出名啦，主要讲就冇钱都制嘅，即係好多时候冇钱或者劲平都制嘅。原因就係佢哋冇 connection 嘅时候呢，佢就係用唔使钱或者好平去识有一啲识途老马，去搵啲免费或者廉价嘅劳工去帮佢完成呢个 job 啦。咁如果识途老马呢，就好简单嘅啫，即係出下口述啊，赞下佢有天分啊，又或者哇下步就俾你担正啊，咁嗰啲即係类似呢类鼓励嘅说话呢，咁就搞到嗰啲僆呢就心花怒放啊，就又以为自己好有天分啦。因为呢嗰啲咁嘅识途老马呢，好有天分嗰啲人呢，佢就唔係帮佢做嗰啲咁嘅下难 job 嘅。咁於是乎呢，即係成个社会就咁样运作啦，即係嗰啲下难少少嘅 job 啦，譬如以前啲 job 唔过50万都係平嘢㗎啦嘛，咁搵啲新导演试囉，或者搵啲新嘅 artist 去画嘢啊，或者 creative 啊，或者即係好多唔同嘅岗位呢，都係一个好唔对等嘅关系，就係、是、你靠我，咁你梗係要蝕底俾我㗎啦，係咪？咁於是乎呢，我話出糧俾你，我冇話幾時出俾你㗎嘛，你當時又冇追我，冇講明咁樣。咁我即係長期以嚟呢都係呢個咁嘅情況呢，就變咗呢一行業呢，即係大把人會想做，而大把人呢 当佢个条件好嘅时候，譬如佢唔使俾钱屋企，唔使养仔，唔使供楼，唔使供车，嗰啲咧就最好恰嘅。所以咧，整下整下咧，至到今时今日，成个广告界咧，再继续做紧嗰啲入行嗰啲咧，你根本上你就唔会冇家底嘅。咁变咗原本香港嘅广告人才有50,000人咁计啊，咁但系咧筛选走咗嗰啲咧，剩翻嗰50,000人里面咧，得翻250个人系有家底。是有本钱做到呢行嘅，咁嗰250个人咪净系做晒呢行咯，即其他都原本即好想做，好有热情，又或者好有干劲或者好有天分嘅，咪就系因为咁样俾佢筛选咗出嚟咯。即其实唔系净系做创作嘅人嘅，其实广告公司里面就算做service， 即系嗰啲 account service 嗰啲人啊，即系凑客嗰班啊，都系一样嘅。即系而家你望落去嗰班人，佢都唔识广告噶，佢唔识唔识咩叫美术，咩叫靓，咩叫唔靓，佢系成日都系入行嘅时候就背翻对上一手嗰个人嗰啲 terms 啊，嗰啲做嘢方法啊。即系举个例，画 storyboard 系唔系都要你画咗先嘅？咁有啲嘢，譬如你个广告未必有 story 嘅，只系一啲 announcement， 只系得啲 typography。又或者只是一个访问，一个 shot 过，咁佢都要你画 storyboard 嘅，点解咧？究竟咁佢梗系唔知啦，因为上一手咁做啊嘛，即系呢个只系其中一个嘅现象啊。咁有好多，譬如有以前广告公司咧拆出嚟嘅好多唔同嘅工种啦，譬如有人专系 casting 啦，甚至乎我见到就算 CG 做一个电脑动画嘅。咁都淨係做頭髮好叻嘅，佢都淨係即係專到係淨係做頭髮，所有洗頭水廣告都係去做曬啲頭髮，因為假噶嘛。咁咧，甚至乎有好多唔同嘅譬如導演有啲人淨係拍人性拍得好叻嘅，哇精到咧，再加埋一個做 casting 嘅揀角揀得好恰當嘅，即係你經過開會之後啊，要一個咩角色咧，咁佢揾到嚟咧，嗰啲人全部都係好勁嘅。譬如你睇翻80年代嘅可口可樂廣告啊，甚至乎萬寶路廣告啊，喂，嗰啲人全部一出嚟個樣又好對路嘅，即係當然又造就咗好多入咗明星啊，做 model 啊咁樣啦。咁嗰陣時係呢個廣告界嘅黃金時代嚟嘅。咁但係嗰陣時咧就真係唔同而家好唔同嘅，因為而家咧盡量係將條數揸到最細，揸到最細咧有咩方法咧？咪就係揾啲唔收錢落嚟做嗰啲人咯，即係由 freelancer 又係咁 ，in-house 嘅 account servicing 又係咁，連甚至乎即係嗰啲導演啊或者 PA 啊，全部有好多本身就唔係做呢行，但係又冇乜點樣即係正式學過，同埋未必係有 talent 都可以入到去做，因為佢肯唔出糧。咁變咗即係呢個情況之後咧，因為好多人又平又肯做，唔出糧又肯做，又有啲人咧就 fans 底嘅，即係本身個人就一定要崇拜啲偶像嘅，就係因為咁樣咧就走咗入行咧，因為想接觸到啲明星。因为咧，佢觉得自己咧都几靓，几靓仔又几靓女，咁咧就又唔想咁肉酸咧，就走去。因为有啲人咧过唔到个关咧，就走去投考做明星啦，即系做演员啦咁样。所以你听到长期咧选美啊，选美赢咗嗰啲咧，都系话朋友去报名，佢系陪佢去嘅。你听过几多镬啊？我起码听过10镬啦。有冇咁巧咁啱你朋友又去报名，你又冇所谓咯，又陪佢去下咁样，你又赢咗喎，咁又讲唔出边个西走咗嗰个系佢朋友喎。即系好多呢类人呢，有冇胆面对俾人话你发姣发明星梦，又或者贪慕虚荣呢个咁嘅道德审判避咗。咁呢但係呢就想借一个机会入行喎，就係呢想跟啲明星啦，想入呢行等人哋发掘佢啦。咁甚至乎有啲呢就另外一种呢，就本身天生就係奴才 fans 嘅，就入去想见下啲名人啦，见下啲明星咁样就入晒行。咁变咗呢行呢都系呢几种人加埋嘅啫，我见到。咁我入行嘅时候80年代尾嘅电影行呢就多咗一个多一个元素添嘅。因为嗰陣时嘅电影呢就真係突然间咧水银泻地咁样，因为台湾有大量嘅国民党热钱咧就崩入香港，所以嗰阵时十套戏有8套戏都系台湾嗰几个 出品人啊，即系蔡咩啊咁嗰啲咧，咁嗰全部都系国民党嗰啲钱嚟噶嘛。咁嗰阵时咧，突然间 expand 到十倍咁多套戏嘅，即系我入行嗰年啊，可能一年有如果计大片啊，有明星啊，大概有十零廿套戏咧，一年里面都好多噶啦。咁但系我一路做到第三四年嘅时候咧，系一年过百部电影嘅嗰阵时。咁所以咧，嗰个膨胀咧就令到好多古惑仔啦，因为动员都最多人嘅，又可以无业又随时转得工嘅，就系古惑仔啦。咁嗰阵时制片部咧，即系剧务以下咧，全部都系古惑仔嚟嘅。咁我觉得即系我咁多年以来嘅观察咧，就系呢几种人啦。嗱，撇除电影，讲一广告先。有啲就系想追星啦，即系想亲近啲明星嘅话，亲近啲model 啦，即系好中意睇靓人啦。第二咧就系屋企又唔使去养嘅，即系食饱无忧米嘅，即系老豆老母对佢期望又唔系咁高嘅，咁咪入广告啦。咁第三咧就系贪威食食，中意着名牌，成日啲好高级嘅 society 咁样，成日都要去嗰啲地方食嘢啊，着啲名牌衫啊。因为我最尾一次做广告公司咧，嗰啲咁嘅account servicing 嗰啲同事咧，哇！佢成套架撐咧，淨係眼鏡框咧，都多過一個月嘅糧嘅。咁但係佢其實又唔係揾好多錢嘅啫，咁啊死頂咯！即係成日都係要著到好事事正正啊！即係有啲人係中意呢個生活啊！即係嗱，我唔係用道德審判佢哋。咁佢哋因為咁樣去做廣告公司咧，接觸啲人咧，好似好高級咁啊！靚嘢啊，先進嘅嘢啊，甚至乎好有 talent 嘅人咧，就身邊全部都係。咁有好多人都好 enjoy 呢個情況嘅。咁我就有少少唔同嘅，我就純粹係想引證下自己有 talent， 因為我覺得自己都幾醒嘅。老實講，即係唔知醜嘅，即係覺得自己度橋又快啊，又覺得自己好 creative 啊，又覺得自己影相又好有諗法啊，好有構圖啊。有审美眼光，即系我都系曾经，即系我系其中一种人啦。嗰种人咧就系成日想表现自己对呢个美术，对呢个美感系好有好识嘢嘅嗰种人啦。咁我头先讲晒呢种人咧，咁呢种人走埋一齐嘅时候，当以前明明广告业系好专业嘅时候，但系加咗好多呢啲原本就对广告冇乜 talent。即係對美術冇 talent 嘅人入咗行之後，甚至乎 account servicing 冇唔使識嘢噶嘛，但係你都要識得個廣告點樣拍啊，你都知道點樣去解決成個問題啊，就唔係話你學咗上一手照講翻一次出嚟，搞到架床疊個鬼咁多規矩啊咁樣。咁我就完全係冇講travel 嗰邊嗰啲同事，因為都完咗個廣告就派出去 media 嗰啲我唔識嘅，所以我唔講啦。咁就係講前期啦，咁所以好多人入咗行呢就越搞越彎啊呢個行業。咁慢慢呢呢個行業明明係一個領導嘅地位嘅時候呢，咁慢慢就即係當你喺度做緊就死唔肯走，人哋有料到嗰啲入唔到行嘅時候，呢個行業一路落去嘅時候呢，咪變咗邊個最緊張個廣告啊，或者邊個最緊張嗰個product 啊，即係可能一套片或者一個電視劇咁樣，邊個最緊張？就是、出錢嗰個最緊張啦。於是乎咧，最尾個 final judgment 咧就係去咗個客嗰度啊。因為啲客咧即係成日對住啲咁嘅人做嘢咧，都覺得喂你整極都整唔到我心裏面想要嗰啲嘢嘅，咁咪怕咗你哋啦。唉，我出 idea 啦，或者你諗條橋覺得啱咪拍咯。即係我講極你都唔明嘅，咁我自己叉隻手落嚟搞咯。咁咪料到。即係不知所謂，你而家見到噶，你睇翻以前七八九十年代嘅廣告咧，係純粹一個傳理嘅工具嚟嘅，即係話我想有個 message， 我想講出去，想講一個賣點，係用意識形態，啲人睇你有短短嘅廣告，或者唔使講到明你個 product 已經好有印象啊！即係你而家睇翻泰國嘅廣告咧，佢都仲係保留到呢樣嘢嘅，但係香港嘅廣告咧，就成日啲客好得意嘅，佢明明好中意。呢、这個 style 好中意呢個 reference， 或者好中意呢個導演做嘅 style 嘅，但係咧落到佢手咧，人哋再 present 翻佢嘅 style 俾佢嘅時候咧，佢話：，哎，咁又唔得，喂，呢樣又唔得，嗰樣又唔得，要出翻曬嗰啲功能先得㗎，你唔可以就咁話好正㗎嘛，你唔可以嗰、那個主角咧覺得嗰個 product 正，咁啲客唔知點正㗎嘛，佢賣到個 product 出去，咁咧又。 不停咁样无限回浪咧，就将好多信息咧就喺十秒之内讲晒出嚟，或者廿或者三十秒之内有成十几廿个唔同嘅信息咁样。哇 ，Nana 发癫啊，黐线啊！咁所以咧，即系难怪今日咧咁啱有互联网咧，即系大家就唔会再睇香港啲嘢啦。咁唔知点解有啲人咧仲咁识嘢咧？仲喺度繼續支持香港嘅創作嘅，咁我唔係話香港嘅創作唔好啊，但係我覺得個責任始終咧都係喺成個行業嗰度咧，就令到 quality 降低啦，分工唔清唔楚啦，同埋有 talent 嘅人入唔到行啦，庸才又霸曬啲位啦，同埋最尾賺唔到錢咯，咁同埋即係而我講咁遠咧，都係講緊嗰個所謂行規咧，就係、是。好三个月都唔出粮咯，就系、是、个核心就系、是、你哋呢啲人贱啫嘛，你嚟做你唔使钱又得，我拖你粮你又唔告我，又出 invoice 我又即系你又出到鬼五马六，即系有啲人讲啊，咁咧咁我唔俾钱咯，我唔系唔想俾你噶，不过你又令到即系你唔能够令到我哋嘅 account 好明你写乜咁样，因为咧我曾经咧不停咁样出 invoice 咧。一次就话唔见咗，第二次话嗰个人冇做，第三次又话嗰人放大假，第四次咧又话哇你个格式咧同我哋收开嗰啲唔同，所以我哋做唔到呢条数，即系拖足一年我都试过，真系咁咧。以前我不停咁受呢啲咁嘅苦难嘅，咁系直至到揸屎嗰阵啦，即系穷到扑街嘅，因为嘢又唔系冇得做啊，根本系在职贫穷，不停咁做嘢，不停咁收唔到钱，咁啊。业主又唔会睬你㗎嘛，你收唔到钱嗰个鬼事咩，你都要交租㗎啦。我读下大家嘅留言先。 H Chan， 阿伯亦中业主脚趾Lil Ngay，我无听 D 一百好耐，不过游行好多 ,FD 都系 D 一百有 ,Michael Pack， 百负罪行太多一千行自己份 ,Kenneth Lin， 如果成日俾人拖粮真难想象点生活。要交租供楼俾家用点算？美女美女，西在甜，老探好。 系 ，hello， 大家好，收到你条开箱片咯噶。 哦， 好嘢 ，Michael Pack， 以前喜欢探长说音乐，现在仍有吗 ？Thomas Champshamper， 了就更系不甩界啦。Michael Pack， 广告很似音乐行业。Charles Calvin，Hi 探长 ，Hello，Eddie。 喂，探长，迟咗来， 喂，唔紧要啦。 我也不懂美学，所以愿多听一些。Lucifer 1122，广告公司好多时六至八个月数。Kenneth 就坏晒规矩。Roy Emily， 探长你好 ，Roy Emily， 多谢教导影流水技巧。 哦，试咗未啊 ？Roy Emily， 想问探长，你会去边度买相机？ 哦 凤凰以前啲广告有好多都好正，例如天津路走历史悠久，你正我都正饮杯竹叶青咩啲，而家睇翻都津津乐道。 阿康康，你好似情有独钟嗰间咁嘅大陆 agency， 但系以前嗰阵时系我系会耻笑呢啲广告，因为啲 production 特别渣，特别是标奇立异又卖即是好白咁样呢，我比较憎呢广告嘅。但正如你话斋呢，即而家听返或者睇返都津津乐道。咁我直头係定期都会翻炒返呢啲竹叶青啊或者猪胆樽型最易型啊咁嗰啲。我都即係係有种 exotic 嘅感觉嘅，即係睇返嗰啲咁嘅广告呢，即係寻幽探秘式又或者係猎奇式咁样睇翻嚟笑嘅咁样，但系当然嗰效果系有嘅。咁啊，就讲嚟讲去，就算我咁秒嗰啲咁嘅猪胆樽型最易型嗰啲广告咧，金大支嗰啲咧，即系同一个 agent 嘅睇就知噶啦。咁咧，但系咧，我觉得都好过而家嗰啲啊，即系好过而家嗰啲某部分嘅广告，因为佢起码都有嗰、那个传达信息嘅技巧，唔使咩都讲晒出嚟。咁简单，即系令到人哋连思考嘅空间都冇嘅广告，真系最差的，我觉得。调转搭翻上去啦。Emily 咧，我买相机会喺边度买咧？咁我买相机咧，我就会喺嗰间嗱，以前我喺百老汇买嘅，因为百老汇咧用信用卡咧就有优惠嘅，即系又唔知边张信用卡咧就有折头啊，甚至乎百老汇有好多 嘢送嘅。咁后来发觉咧，屋企越搬越细咧，即系八老会送嗰啲嘢，简直觉得系压力啦。因为佢送啲渣嘅脚架，你渣到你都唔想用，但系你又中意拎翻去嘅。即系以前嘅我啊，而家唔好搞啊。咁而家多数咧都系喺DC Fever 系咪嗰间叫啊？唔系 ，sorry， 天抢啦。我近来呢买呢个几廿机都喺天抢买嘅，或者 DC Fever 都买过嘅。咁我都喺星际城市嗰几间买咯，因为嗰度嗰啲专系卖相机嘅铺头咧，嗰啲咁嘅嗰啲 sales 咧就比较对个 product knowledge 比较好啲嘅。二来咧，我专去买嘅牌子咧，而家嘅百老汇已经冇得卖噶啦。即系百老汇又唔卖 Lumix， 又唔卖色码噶嘛，净系买晒 Canon、Nikon 同埋 Sony。Olympus 都勉強有嘅，咁所以咧我就去星際城市買咯，焗住嘅啫。咁啊，譬如 Blackmagic， 我就去香港個代理嗰度，一早已經訂咗啦，訂咗成半年後先到嘅。咁聽講而家都仲未有貨。咁咧就頭先有位Candice Look 啊，做壞曬規矩。咁其實咧，我未入行嘅時候咧，廣告公司已經係咁衰拖糧噶啦。咁咧就估唔到咧，而家越嚟越衰，即系尤其是咧，即系一个死胡同嚟嘅，即系一个共业嚟嘅。嗰啲做僆嘅时候俾人拖过粮嘅，咁发觉而家做紧好老板，喂，我拖你三个月啫，我以前拖半年，大佬我拖一年，即系我曾经问过个客，喂，屌你又唔系冇钱，做咩要拖人数啫？佢反问翻我，不拖数唔好咩？帮你储住啲钱啊嘛。屌老尾，你俾咗我自己点坐得啦，扑街！即系嗰啲人乜都敢讲嘅，真系。咁佢又话俾我听，啊，我又唔怕拖粮啊，我又唔怕冇得做嘅。咁拖粮可以保持到关系啊嘛，即系你好，即系你对嗰间公司好，佢又对你好，拖住啲粮咧，咁啊到你就嚟冇钱嘅时候，佢俾你就好似即系就唔使惊嘅咁样，就唔系做生意唔系一次过嘅咁样，即系 exact wording 就咁同我讲嘅佢哋，因为我当时追紧佢粮啊嘛。咁啊，层一层咁样，即系外判又外判。因为当时我就帮一啲广告剪紧片嘅，咁有时问佢出粮又好艰难啦。兼夹佢有单 job assign 俾你嘅时候咧，就讲到咧，好鬼易噶咋，真系咧。即系个客想将啲 PowerPoint 就变翻做个广告啫嘛，即系变翻个 animation 啊，或者变翻条片咁嘅啫。咁啊，收平啲啦，好简单嘅，真系。咁於是乎咧，收佢七千銀咁樣，哇，七千蚊咁多，好簡單嘅啫。咁點知咧，中咗伏啦，二仔院啦，咁啊五千啦咁樣。咁但係咧，佢買又用五千蚊買個木頭車，咁但係最尾咧整個穿梭機出嚟，咁嗰啲咧就見唔少噶呢啲真係。咁咧即係因為呢一行嗰啲人以前細個俾人恰過，但恰得嚟咧，佢又好佩服啲，即係好崇拜一啲。老板啊，即系佢揾佢做嘢嗰啲，可能导演啊，可能 producer 啊咁样。咁佢一个心情好矛盾地咧，我又好憎佢唔出粮俾我，但系我又好鬼崇拜佢。啊，为咗咧，我喺佢身上面攞到我将来嘅事业咧，咁我就唯有咧忍气吞声啦，钱啫嘛，我又唔使养家嘅，因为索性即系仲有一个最绝嘅招啦。嗱，譬如具体啲，那个导演就专系接另外一个名导演。做唔晒嘅 job 嘅，咁咧佢咧就净系识得做导演，就唔识得剪片，咁啊揾咗我帮佢剪片，咁剪片咧就系用头先嗰啲招数咧，就将个价钱压到好低，因为判上判啊嘛，咁咪低咯，咁低到一个点咧就勉强做咗咧，咁我一套火啦，喂你咁唔老实嘅，因为你讲咗咁样，跟住改九啊几次，咁啊我喺 quotation 嗰度写明改三次，你又话接受唔到，咁咧又夹硬即系。当你妥协咗几次咧，你又觉得我都系一个自作业嘅持份者嚟嘅，根本就系、是、咁。于是乎咧，嗰啲人咧就慢慢咧就等嗰个导演越接越多 job 咧，就千祈唔好唱衰佢啊！唱衰佢咧，我都冇埋 job 噶嘛，咪即系咁。所以咧，佢个声誉好好啦，好有型啦，吹奏到去一个点见客嘅时候，佢一个好劲嘅广告大人嘅时候，咁我咪有得做咯，因为佢做唔晒噶嘛啲嘢，咁啊俾咗我做咯。咁嗱，我上线就系咁嘅心态嘅。咁于是乎咧，即系直头系崇拜嘅。点解我够胆讲佢话崇拜咧？因为我有去佢嘅婚礼嗰度去饮嘅。佢咧通常啲亲戚朋友行家嚟到咧，咁咧佢都即系正常人啦、啊，都介绍喂我伯爷呢、这个啊老婆乜乜乜内子。 咁嘅。但系成晚成个婚礼咧，都系介绍紧个契爷俾人识嘅。喂，呢、這个就系 Simon 咯，呢、這个啊老细嚟噶咁样啦。我即系俾好多机会佢噶。成个酒席咧都系喺度吹奏嗰个 Simon 咧，即系 Simon 系化名啊，当然。咁咧之后咧，我真系睇穿咗呢个人啦。原来咧，佢哋咧为咗将来成为一个新即系接班人咧，就不惜一切咧，就走去好投入喺人哋嘅影子嗰度生活。咁咧就系、是、呢一行咧就系、是、咁样去轮替嘅。咁譬如我呢啲喂，上次俾你搵完笨，我今次收翻订都应该系嘛？起码你拖我一年嘅粮，我起码有啲订交要租先啦，系咪？咁咧，于是乎咧，就我有一个期间咧。系写 quotation 咧，就写埋落唔落订，落咗订我先做。咁啊，你即系唔落订就我宁愿唔做啦，啊费事精神都蚀埋。咁当然有啲好想揾我嗰啲咧，就梗系落订俾你啦，仲好多说话听啊，仲要哇你要落订嘅，真系成行都未听过咁样。咁我首先咧就是、我点解我觉得我唔系喺度唔系共业咧？因为我试要行出一步啊。咁点知原来咧成行咧。都几乎真係冇乜人落订我估啊。原因就係呢，当我出到去行走嘅时候呢，咁遇到一啲行家嘅时候呢，竟然呢有啲行家呢喺个客面前呢就吹奏我嘅表面，就喂探长好出名㗎喎、哦。咁个客话点出名法先，喂出名落订㗎佢要，喂拍广告我真係第一次听话有人要落订咁样讲。喂屌你，即係明明将一样理所当然嘅嘢呢，即系被佢扭曲成为咧，我系好似好贪钱咁样落订先做巴闭大支嘢咁样嘅。即系呢个世界嗰阵时已经变成咁噶啦。咁嗰啲人咧，当然你有咁嘅谂法，你又肯蚀底。佢最绝一招系咩咧？当佢唔收人哋订，当佢收唔到钱，而佢揾嗰啲平价嘅外判啊，系同样唔出粮俾人啊，一层搭一层，一层搭一层，就成为今日嗰个世界啦。今日嗰个世界咧就系、是。永远你要记住咧，俾嘢你做嗰个人系俾紧机会你嘅，你唔好追人哋粮啊！佢唔掂，你都唔掂嘅啫。即系呢个就系成行嗰个潜规则嚟嘅。咁你一系就唔好做啦。即系咁样讲嘅，当然好唔负责任啦。咁我就当然我唔会就范啦。即系我就梗系拣客啦。咁有好多人觉得我大支嘢啦，又甚至乎有啲人觉得我好容易得罪人啦，以后唔好揾佢做嘢啊，因为佢好个嘴巴好大噶，成日都唱鸠人嘅。喂，但系。喺我个角度，我哋做呢啲工，你估我真系为咗艺术牺牲啊？即系其中一 part 啦。咁我大家都要生活噶嘛，大佬，你有冇谂过人哋都要生活噶？咁于是乎咧，就好多人要生活嗰啲人咪转行咯，唯有。咁但系我真系好中意剪片同埋好中意拍片噶嘛。咁于是乎咧，我要留喺呢一行。咁我宁愿揾一啲客系白纸黑字、高度文明少少嘅，咁啊将我嘅客源咧缩窄到一个位咧，咁我宁愿赚少啲，都好过受佢嘅气。原因就係我喺2003年嘅時候呢，即係沙士嗰排真係窮到窿啊，即係收唔到錢有幅街有周身債呢嘅時候呢，我即係發咗個毒誓呢，我以後唔會做 agency 嘅嘢嘅。原因就係 agency 嗰個潛規則我改變唔到嘅時候，我係唔想再同佢哋hang out囉。咁當然呢個誓有幾毒嘅，即係發覺而家就唔使好死嘅，因為我曾經亦都試過咧，即係可能呢個聽到我咁講嘅人就唔敢揾我做嘢嘅，因為潛規則係咁。但係我咧夠膽講我好 reasonable 嘅，即係我做嘢，我幫你做嘢，我一定好 professional， 一定要交曬我哋嘅貨出嚟，幫你解決曬問題。但係當你用一啲詭辯嘅方法唔出糧，又甚至乎唔認帳。签晒嘢都喺度耍太极嘅，例如就系话你拍完之后嘅嘢，哦原来后来发觉佢冇用嘅、哦，原因就系、是、即系公司突然间去到一半，即系有啲 project 换咗改变咗个倾向，咁唔系代表唔关我事噶嘛，我唔系你嘅 partner， 我唔使冒你啲做生意嘅风险噶嘛，咁于是乎唔俾钱啦。咁我曾经尝试过咧，就去小额前债案就揾个公道嘅，咁于是乎咧就即系我唔会。即系就咁，你咁样俾人恰，我会唔出声咯。咁但系虽然耐唔时都有呢啲嘢发生，但系而家可以话系极少啊。即系个关键就系、是，即系咩都讲明先咯。即系有啲维威位嘅 party， 我一定入唔到噶啦。原因就系嗰啲维威位 party 咧，样嘢都行模糊咧，就系、是、方便俾人揾你笨，揾完笨之后咧，睇下有冇兴趣益你，睇下你咧， 凑得开唔开心，咁你凑得开心咧，成为一个生活圈嘅时候咧，咁咪有机会咯，即系呢啲咪埋堆咯。咁啊，其实我痛失晒好多呢啲做到广告业或者做音乐界嘅一啲机会嘅，但系机会背后咧就系要做一啲违背良心同埋做一啲咁蚀底嘅嘢，我话真系暂时唔能够做到啦，我谂将来都做唔到啊。咁 我旧阵时杜汶泽嗰时 系啦，我一阵会讲佢系啦，冇错。咁咧，其实我都曾经帮杜汶泽剪个片嘅。咁咧，佢真系冇争过钱，兼夹咧，佢仲系啲数好好嘅。原因咧就系、是、揾我剪片嗰条友咧系一个导演，系一个摄影师嚟嘅。而嗰个摄影师咧就系、是、讲英文多过讲中文嘅。又兼夹咧，佢条女嘅鬼妹好靓嘅，又兼夹咧，佢拍过《盗墓者罗拉》嗰套戏喺 IFC 跳落嚟嘅其中一部摄影机嘅一个 shot 系佢拍嘅。咁于是乎咧，呢啲人气质都唔同啲嘅，因为佢喺美国读书嘅。咁咧，杜汶泽咧就好俾面呢啲人嘅。咁咧，其实因为呢单嘢咧，因为杜汶泽好俾面呢啲人半人半鬼，甚至乎拍过外国片嘅一啲摄影师啦。咁于是乎咧，佢俾面埋我嘅。咁啊，出糧好快嘅。咁至到今日，佢有啲咁嘅情況咧，當條靚妹，即係當嗰個唔好人靚妹啦，即係當嗰個女藝人阿四咁樣咧，就好明顯咧，就係佢俾面嗰啲咪俾咯，你啲我唔俾面，甚至乎當你臭四嘅，咪可以唔俾咯，就係咁解啫嘛。咁如果我唔係經過呢個攝影師而得到呢單 job 嘅話，可能我都係臭四都唔定噶。即係當時咁啊，即係所以。当时我对佢印象真系唔系好差噶，即系你话市侩又好啦，因为佢真系准时出粮啊，仲兼夹咧嗰阵时临近新年咧，都仲有留下个 message 话新年快乐，好捻行嗰啲咧，即系一传十，嗰十传八嗰啲咧，即系起码佢都以前系啲咁嘅人嚟嘅，咁所以咧我对他印象唔系太差啊。咁但系咧最近咧，即系我都即系佢做大家乐嘅代言，甚至乎佢讲嗰啲。大快活嘅代言啦，甚至乎佢做一啲 late show 嗰类嘢咧，我都好鬼支持佢嘅。但点越觉得越唔对路啊！即系佢已经系太相似啊！即系同埋叶普成同埋黄毓民，好啫，似啊系啦，即系啲态度已经似足晒佢咧。即系自从吴文远嗰次啦，有一次啦，又自从佢喺度乱咁 up 咧，即系又话。即系佢会选择性支持啲咩所谓同路人嘅，即系话之前我以为佢真系同路人嚟噶嘛，咁原来唔系嘅，咁我亦都有啲对佢嘅一啲批评啦，或者有啲 comment 啦，咁知道而家咁啊更加了解佢啦，咁所以咧呢 show 咧，我其实老实讲我都有睇嘅，但我只不过净系睇侧边嗰个女嘅啫，咁佢一起音乐咧话有首歌唱歌嘅时间咯，就即刻飞嘅，真系顶唔顺。完全即系一来我觉得讲嘢真系唔系太好笑啦，咁但系嗰个女仔咧，即系我唔知点解对佢即系嗰、那个即系侧边嗰个叫咩啊？庄端仪又觉得有另外一个靓啲嗰个，有好多人都话嗰个正啲，咁我梗系唔系觉得嗰个正啲啦，我梗系觉得呢个正啲啦。咁所以咧，我有时做嘢咧个画面一个角落头咧，即系遮咗度文集我都唔 care 嘅，咁有一个女喺度读下嘢咧，咁都治愈嘅，都即系都睇完都开心嘅咁样，即系所以咧。我唔能够全 quit 咯，我都会继续睇咯。但系我唔开声睇都 OK 嘅，其实佢啲嘢已经。 啊，同埋佢闹人嗰个 post 嗰啲 hashtag 唔知写住咩写文嚟，唔知乜乜乜嘅， 系啊，系啊，有仇咁嘅，唔知点解。咁所以咧，呢条友系古捻怪噶啦，即系遇人不熟噶啦，都系，即系因为我相信佢唔好识政治嘅，真系。 凤凰好经典、哦，手记广告好多呢类，韦信王、万里望、花生系列都系同一系列。也有 自然 数，很多公司资金成本高，分分钟去到年化利率24%，拖你一年可以省好多，这个是最根本原因。 嗯、 Rod Emily 未有时间去郊外影 ，David 依家广告卖意象记又少人名。变晒数白烂好鬼烦、 嗯， 美女美女，97回归至现在，没有最好，只有最二。香港死咗好耐，弊在起翻上来边知，等你死无葬身地，这就是香港人。韦、 嗯、 信王，我遇到同一个问题，百老汇而家连 Panasonic 都唔卖。 系、嗯、啊， 肥花天长。 去开星际咪睇下。 系啊。 最近买机反而走咗去寻二，是从百老汇真系好中意送无谓赠品。 系、啊。 依家真系唔好佛好要呢，啲垃圾。 系啊。 T-Mono 洗脑广告歌字簿三边耍、嗯、，Clock Chan。三星牌六元大宝酒是男女强身的妙品，妙品多谢你啊！9527萧志荣 Hello 迟到，大家好。 喂 ，Hello。 而家好耐有单杜汶泽大爷，以后接咗可以引用呢单嘢嘅，睇边个球边个者，有本事收晒钱先开波都得。Atlanta 五，你好，好耐无听 live。 喂，你好， 探长，大家好 ，JP Galileo， 探长好，又一星期。 系啊，呢 JP Galileo 啊，喂，好耐冇见，好似嗱呢位大力水手89咧，我真系不能认同你讲嗰句嘢。你话做生意嘅嘢无他嘅，他系边个需求边个啫，有本事嘅收晒钱都开到波。咁如果你咁讲嘅话咧？即係有好多人入唔到行啦，起碼，因為一定會有人唔收錢都肯做噶嘛。咁嗰啲人未必渣過你噶嘛，點算咧？即係如果你照你咁講，咪即係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即係眾成世界咁樣。即係嗰啲人唔係同你做生意嘅問題就係、是，即係如果大家係做生意個關係嘅，你又講得冇錯嘅。咁但係 freelancer 係咪做緊生意咧？你認為佢係借對手幫你做你想諗嗰啲嘢嘅啫？即系佢同打工系冇分别噶，佢唔可以自己谂一啲绝招嚟同你竞争噶嘛，咁所以系咯，我咁样睇咯。咁啊，就系正正好多香港人咧，就好似大力水手789咁样呢、這个讲法咧，就 apply 落所有嘅 situation 嗰度咧，咁变咗当你强弱悬殊嘅时候，咁你啊真系讲得啱啦，即系边个有本事，所谓有本事就系唔赚钱都得，咪同你斗咯。问题就系个个都要开饭啊嘛。即系我其实我宁愿挨穷，我都要告佢咁样，或者要爆佢响口，甚至乎有啲欠粮嗰啲大老板，我曾经试过督佢背脊添咁样。咁我觉得呢个系基本嘅公义嚟噶嘛，即系个个都好中意有公义，但系一讲到利益啊，讲到做生意咧，就好似冇咗咁样。咁啊，我觉得好多人开口埋口都系香港人啊最扑街噶啦，香港人又点，香港人又点，香港人又点。咁嗱，首先。即係自己都係香港人嘅一部分，但係你係咪所講緊嘅香港人呢？咁我覺得你不停咁樣講香港人最撲街係點，即係包括我自己，我都係咁講嘅。咁你自己有冇做翻好自己呢？當你自己係嗰個情景嘅時候，你又點會點樣取捨呢？就算你未去到嗰個情景嘅時候，你不如試下幻想下你喺嗰個情景，你會點做啦？不如，因為我已經好討厭，即係好厭倦。即系我成日都听到话，梗系最衰香港人噶啦，香港人又点，香港人又点？即系就算一个唔系咁样嘅香港人，又或者一个就系你讲正嘅香港人，佢之间系有好大分别噶嘛？即系并唔系一句半句话香港人最衰噶啦，咁。咁我觉得你自己行先，即系自己谂下，你检讨下自己，你先好咁大声咁样讲咯。即系我都认同噶，好多人话香港人又点，香港人又点？咁香港人事实系你讲中晒，咁但系到你自己。嘅时候，即系有个心理准备咯，即系个情景未去到你嘅时候，你唔好咁口响咯。又或者你闹人之前谂下个情景喺你嘅时候，你嗰度嘅时候，你又会唔会咁咧？即系我希望大家反思一下呢啲啦。即系我唔系教训你啊，我冇资格，但系我已经真系好厌倦啦。即系成日喺度呻香港人点，香港人点，不如谂下自己系咪咁啦？即系我不停都话紧自己嘅，有时有啲关都好难过噶。因为你话人好爽㗎嘛，我都拖个人粮呢，我真係扑街到即係靠借卡数嚟维生，我点出粮俾人啫。即係我都懊恼㗎，真係曾经。但当我有嗰阵时嘅，嘘一声俾晒人先啦，未收钱都要俾人啦，其实。 多谢你呀、啊、9520。 好耐喇呢个 sorry。 萧志荣。嘢嘢是人潮、 哎啊， 我都最讨厌别人拖数，做多些背景调查咯。拖数惯犯可以尝试收贵些， 未啊呕唔出。 揾人装修都要比上期啦。 系 Chris Wayne 探长都系正常嘛 ？Light 佬 X D Marken 欧巴完全无觉 D 女靓 可能已经睇管鬼媒美女美泪老督眼药水的老督更明亮，增加双眼吸引力，内一滴令你舒服又美丽又凉快。 Chow Calvin 好彩上前讲道出血被盗似你 Jack Music MB 邓无色杜文泽被中共迫害的形象，因为呢件事化灰为乌有，原来佢都系迫害人的一伙。 系噶。 薛婷探长好，大家好，好耐无留言，拍咗共产党。Chris Wang 利字行头 ，Camouflage 装端摇 K 啦，唔觉特别靓。 有时啊，欣赏一个人就唔系净系因为靓嘅。有好多层面噶嘛，所以有个人话我中意大分屏咁样，哇！你肤唔肤浅啲啊，大佬，即系净系睇个胸呢啲系小学生嘅品味嚟嘅啫，啊，唔系小学生睇个块面，中学生咧就睇个胸咁样咯。我啲老嘢梗系唔系净系睇呢两范啦。 多谢你啊，9527 at 邓无色同意自己俾人合就大大声，背后一样剥削人。衰咗仲要咬人一啖封杀人 ，Martin 奥伯杜文泽公关灾难， 冇得拆喎、啊，因为真系大佬，你真系嗰张咁嘅， 叫人哋唔好揾呢个女仔做嘢， 佢系恐吓啫嘛，根本就系、 是、都唔系讲，即系都唔系讲呢啲啦， 系啊，嗱，根本上嗱，譬如杜文泽，佢之前都系基层出身啦，佢都系受过晒呢啲嘢，我谂曾经。因为听佢嗰啲怨气或者嗰啲城府，你都觉得系，但系当佢而家好个心好红啦，同埋事业顺利咗之后咧，佢侧边嘅朋友咧就再唔会同佢讲真说话，同埋一啲佢唔啱听或者逆佢意嘅说话噶啦。即系我觉得呢个共业同埋呢个死胡同咧，就系、是、你作为佢朋友咧，你唔应该即系明知佢错咧，你都要吹走嘅。即系我见到早排我俾人哋欺凌嗰班人咧，好明显嘅例子啊！即系邓武色亦都喺个留言度讲过，即系啊呢、這个故事似曾相识、哦，又系咧，即系恃住自己个形象好咧，唔出钱俾人咧，人哋个个仲反咬人哋系鬼啊，又反咬人哋系收共产党钱啊，又完全只字不提自己争人钱嗰啲嘢咧，即系觉得其实邓武色都系心水清。即系就系谂紧嗰样嘢啦，咪一模一样啫嘛！即系你呢一期哇，你有咁多人支持，你啊，即系嗰班人又义无反顾，又甚至乎盲目咁样支持你嘅时候，喂，你唔可以做错嘢嘅咩？即系你做错嘢，问题系你侧边嘅朋友有冇人话过你做错嘢咧？有冇人当头棒喝话喂，你咁样真系唔啱嘅，你始终冇出钱咁样。咁一有人咁样出声咧，嗰啲咁嘅盲目咧，就即刻走嚟强力咁样攻击。咁呢个咪就係华人之死囉，即係你嗰种文化就驱使到喂大家原来唔可以听到一啲唔开心唔啱听嘅嘢嘅。当嗰条友好状态或者嗰期好出名或者好有即係好有力势力嘅时候，就冇人喺佢侧边夠胆讲佢一啲真嘅说话，只係吹奏甚至乎我咩都撑你咁样，即系呢嘢都讲得出，咩叫咩都撑你啫？即系你根本，即系呢啲人咪害死晒嗰啲原本有机会改翻好嘅人，而改唔好咯。咁我觉得呢单嘢都系一个同一个道理嚟嘅啫嘛。 Chris Wang 因为大波 ，Martin 奥伯条豪仔要出来咩镬 ？Brian Chu， 嗨老氹， 喂 ，hello， 水手 ，uncle 啊 ，freelance 就是做生意，人哋拖你数，这样是拖街数，不是拖粮。真正打工仔，老细拖下佢粮都俾人告到扑街。Eddie， 拖粮仲要恶，今时唔同往日。Chris Wang 就是好似个家婆以前俾奶奶盒，而家做咗奶奶继续一盒新抱。Martin 奥伯以及到生道气未够，根本即刻要俾补偿费先可以补救。 嗯，大力水手我真系唔认同咧 ，freelance 同做生意系有基本嘅分别。原因就系 freelance 都系皮肉钱嚟嘅，你做生意系同买卖就比较多啲啦，即系个。个情况，咁 freelance 如果等于做生意嘅话，咁所以咪冇人做咯。如果你觉得咁样 即系有本事先去做。原因就系佢哋嗰个议价力低到咧，我系冇 bargaining power， 即系你唔俾钱我，或者我收得贵，你又唔揾我，咁都系咪就系我话共业就系呢个原因啦？就系、好多做 freelancer 嘅就系唔捍卫自己嘅权益啊嘛。即系俾人拖数又唔敢告佢，又惊咧以后冇机会做。其实所有嘢现晒出嚟噶，即系好多人都识得讲，但系到你自己嘅时候咧，你又唔敢出声，咪又扮鹌鹑。原因就系你又惊得罪咗佢咧，就俾佢唱衰。咁而杜汶泽都系出身于嗰啲基层嘅，咁佢咪所以知道你最惊乜咯？你最惊乜？我咪就唱你，叫人唔好用你咯。即系成件事，成个悲剧就系咁样发生啦。咁所以嗱 ，freelancer 同埋做生意嘅分别咧。即系我同你点都唔会大家说服到大家噶啦，咁啊，所以你话拖唔拖粮嗰啲一个长期嘅关系，同埋一个，我觉得 freelancer 仲惨过打工，因为咧好多 freelancer 唔系想做 freelancer 嘅，因为咧跟公司裁员之后咧就转咗一个合作嘅关系，完全唔使俾呢个福利咁样，所以咧好多大量 freelancer 产生啦。第二就系当嗰啲freelancer 出到嚟，即系佢哋做嘅工咧，就已经系人人都做到，即系成佢啲同事所有出晒嚟，人人都系做翻同一样嘢嘅时候，佢系冇另外一个 bargaining power 系可以凌驾到个客啊嘛。因为当好多呢啲咁嘅工作人员嘅时候，又加上啲客又肯将啲质素牺牲咗嘅时候，咁咪好多呢啲。即系唔 qualify 嘅人都走去做呢啲工啦，甚至乎好多客咧就以为graphics 呢啲系 PowerPoint 可以做得到嘅，咁于是乎以佢嘅咁嘅审美眼光同埋以佢嘅咁嘅水平咧，佢根本就觉得真系自己用 PowerPoint 砌到出嚟就拎佢俾人印嘢，我都见过晒嘅。其实呢啲咁，所以咧咁大力水手讲嗰样嘢咧，我都觉得即系如果有一个风凉冇同理心嘅角度咧。其实就抵撚死嘅，真系原因就系你都唔捍卫自己嗰个行业嗰个尊严啊嘛。咁个都系因为即系森林就系咁样噶啦，即系你唔做，大班人做，即系你又收多个贵，又搵第二个，咁又唔介意嗰班做得唔好，因为佢都 judge 唔到。咁所以，唉，呢个咪共业咯。我成日话斋。 Jack Music MB 邓慕色萧志荣，我 unsubscribe 咗杜汶泽，这种人不能支持。Kenneth Lee 嗰个猴仔系佢以前拍电影的监制。Morgan Obad P.S. 我根本都讨厌车厘龟。Jack Music 咩叫车厘龟啫？ 邓慕色有个分析，猴仔系食甲棍，冇谂过个女仔咁刚烈。多谢你啊，9527 at 邓慕色。我无失佢，因为佢支持教主。我同呢种价值观势成水火。Clark Chan 揭壁开放循环，上边压我压下边，因为王子华如蛋论，冇咩人肯斩断呢个循环。 咁咪所以咪自作业咯，即系呢个系共业嚟噶。 Jojo 好多 freelancers 根本系外判制合约工人。Kenneth Lee。Freelancer 壓力仲大過打工，冇勞工保障，時間管理又要好。Jojo 外判清潔工都可以叫 freelancers。大力水手789，我是明白你嘅諗法嘅，但俾錢嘅人唔係咁樣認為。DNA 怒性。 係啊，所以即係其實嗰啲客唔應該做嘅，即係我而家之所以咧。比较轻松啲啦，即系所以我早排有啲人觉得我好臭串，有啲人话有嘢做咪好咯，多嘢做咪好咯，就咁我就唔系认同嘅，我觉得咧即系做啲嘢精系最好嘅，即系包精咧，除咗个增值高、价钱好之外，仲系确保收到数先叫精啊，因为以前我好勤力噶，勤力过而家你未必系嘅，即系。即係付出嘅努力，以前係多啲，但係收入係少啲。原因就係你要預咗起碼25% 係收唔到數。即係點解要咁樣啫？即係我以前都諗唔通嘅，就係話你唔做就大班人做，你唔做冇得食，一係轉行咁樣。我又唔捨得轉行，咁於是乎咧，我嘥咗好多時間去消化或者去沉澱咧，我先至可以。 好似今日咁咯。咁当然要多谢监制，即系帮我做咗啲我以前做唔到嘅嘢，先至可以搵到嗰啲客啦。咁例如去投标啊，咁嗰啲我识鬼咩？咁啊，即系一定要咁样啊！如果唔系，即系如果个个人都系要，即系俾佢哋食住，即系佢哋要平，你又要平，冇人做，话冇人做，自己就走咗去做咁样，即系一个死循环嚟嘅。而家日日都上演紧嘅，咁某程度我又未必怪嗰啲人嘅，原因就系、是、当佢冇 connection 嘅时候，佢咪靠呢啲嘢识友嗰啲客搵佢做咗先，咁啊，再用一啲手段，去。识多啲人咁样，其实是一个方法嚟嘅，但呢个方法系实在太残酷啦。因为你都有一日唔够人平噶嘛，即系当你啊 earn 咗啲经验、一啲钱、一啲老婆、一个买咗个车或者买啲器材或者买埋楼咁样，你又翻唔到转头噶咯，咁咪一样有人咁样抢你嗰啲嘢做，咁一个循环就系咁样啦。咁滑头嗰啲咪走去捞第二行咯，做 sales 啊，或者去 sell 老细啊咁样咯，即系一啲工匠式嘅 artist。咁你系冇前途喎，真系，即系甚至乎有啲一世都系画嘢画到死咁样，我识啲咁嘅人嘅，即系佢都系净系识画嘢嘅，咁不停咁俾人哋压迫咯。原本几万蚊一个月变成一万蚊一个月，几千蚊一个月，咁冇声出噶都系。咁所以成个社会就咁样运作嘅时候咧，所以当你成日话香港人就最衰噶啦呢样嗰样咧，咁即系不如大家交换下角色谂下咧，即系假如你系嗰啲老细，你会点咧咁样？咁你谂完你都系咁嘅时候，你就唔好成日话香港人又点又点啦，因为香港人好多人都唔系咁嘅，事实上，即系如果你都唔系嘅话。 M K Moon 个女仔成日着住精灵车厘龟 T 恤做节目，心口有对龟眼。M K Moon Pokemon Kangley 嗰个女仔着嗰件 T 恤系有只车厘龟卡通对眼喺上面。Camouflage 个女仔都几识应对，引佢哋出来出文回应，等到最后放个录音收佢哋皮。 哦，嗱呢单嘢我又唔知啊嘅个程序。咁我就係睇過阿杜文澤嗰啲回應啦，同埋單嘢約率係點啦。咁我最好笑，我睇翻啲留言咧，係竟然有人係攻擊嗰條女嘅，又話人哋整容啊又剩啊，即係呢個情況咧就直頭係我係俾某個網台嗰啲聽眾去恐怖襲擊一模一樣嘅，即係都唔分清嘅事件就即刻走去即係唔即係就走去下一個判斷，就覺得追良都係有問題嘅咁樣。咁啊，頭先我聽啊，麥騰姆斯話有個分析咧，話嗰度有食甲棍。咁食甲棍嗰個豪仔都係你嘅人嚟噶嘛？即係你冇理由未搞清楚，你就走去搞條就封殺人哋嗰個打工，即係嗰個 freelancer 先得㗎，大佬。即係其實最唔對等嘅就係、是，喂，你又攞老細錢，你老細俾咗嚿錢你揸裝，人哋又等你斷日計皮肉錢，等你開飯，等你交租。喂，即系呢个系好唔对等噶嘛，即系强弱太悬殊啦嘛，咁我所以觉得，唉，真系以前我都唔想面对呢个事实嘅，因为我都系左交嚟嘅，但系有时就真系唔到你唔面对嘅，即系有啲同黑社会长大嗰啲人咧，即系佢系不幸嘅，但系你嘅不幸冇理由我义务要啃你啲不幸噶嘛，大佬，咁所以即系左交都系撒谎啊，即系嗰啲人以前系点样生活嘅？太大嘅烙印，大过咗唔识反思嘅，做翻同一样嘢咯，即系黄宗文如是，咩如是咯，都突然间唔记得个名添。OK， 咁咧，其实今日咧，即系好多话题嘅，但系已经讲咗个几钟啦，咁啊又系讲下第二个话题啦，咁啊似乎冇人贡献啲鬼故嚟，咁啊讲下咧，喂。劇透呢單嘢啊，雖然都過咗戲啦，幾日之前，咁我覺得幾好笑嘅真係，我都有睇過出戲嘅。咁咧有朋友問我都拒絕劇透嘅，問好唔好睇我都費事講嘅。咁我覺得做人基本嘅態度啦，人哋未睇你冇理由講，即係我覺得呢種人咧做網台嘅都有嘅原來，即係我見到好多網台嘅主持咧都走去劇透喎，喂！即系人哋未睇，你又睇咗，人哋买唔到飞，又咪等住睇。屌你又喺个节目嗰个巨细无遗咁讲，边个死咗先，边个未死，又点样？即系嗰啲人懒叻到咧，即系我形容佢根本 佢哋把口係失禁嘅。即係你成日話啲大陸人周街屙屎屙尿咧，屌你哋有個網台咪仲撲街，即係成日都即係喺個劇透又講埋套戲，又即係又懶叻咁樣用一個好短時間講曬出戲出嚟。喂，大佬真係好想聽你講咩？咁但係嗰條片都好似有成百幾 K 咁樣咧，即係你諗下嗰啲人係咪賤咯？即係中意人哋塞咁嘔啲嘢落你個口嗰度嘅嗰啲人，簡直係好心你。明知道人哋寫明劇透，你又咪撚聽啦？即係我覺得有啲人喺度賴嘅，屌最衰啲人咧喺 Facebook post 啲嘢，屌你咪唔好睇咯，你可以唔睇噶嘛。即係你又忍唔住，即係人哋忍唔住嘔啲嘢出嚟，啊你又忍唔住吞咗人哋啲嘢，即係我覺得呢樣嘢真係抵俾我恥笑啊！咁啊呢個係共業嚟嘅，因為而家有 social media 啦，甚至乎有啲人有咗個 channel 咧，即係要做 KOL 咧，即係覺得自己。唔讲咧就好落后啦，又俾人哋讲先咁点算啊？即系都系有嗰、那个有嗰、那个要即系行船争解难嗰、那个嗰、那个即系嗰啲简直系饥荒嘅基因嚟嘅，即系乜都要抢，乜都要快，乜都要最先咁样。喂，即系呢啲咁嘅主持人你就唔好鬼听啦，诶唔紧要啊，即系我一路叫人唔好听咧，啲人咧就一路咧就系咁听嘅，所以咧嗰啲人咧喐啲咧都有成。十 K 八 K 甚至乎百几 K 嘅 viewing 嘅，咁所以，唉，我觉得剧透唔怪得知咧，一早已经高登写明剧透死全家啦。我就都觉得几毒嘅，咁样话人哋。当然你话人哋剧透死全家，人哋梗系唔会全家都死俾你睇啦。咁但系，我觉得呢样真系几缺德嘅事咯。即系无论你 KOL， 无论你啊真知灼见，无论你啊个节目几受欢迎，无论有几多人吹奏。你就唔好做呢样嘢啊，拍行当。咁我又唔会怪晒佢嘅，因为咧睇嗰啲人都系中意吞人哋呕出嚟嗰啲嘢嘅，其实。 Kenneth Lee 今日到生出文川老萧，因为昨日老萧出咗 YouTube 话到生有躁狂症，多谢你啊9527拖娘一件事，唔明点解总有人出嚟话条女做鸡，而家所有涉及女性嘅金钱纠纷都变成劳资纠纷，尊介 ，Hello 探长，江家入 Michael Mac， 喂 Hello， 杜汶泽事件引开注意力。替安心降温，平挖财，真唔明有帮人会差亚到文泽。 系、哦，喂阿、啊、Michael Mac 咧，你咁讲咧，即系不停咁样就令我谂起咧一啲一啲阴谋论咧，就话杜文泽就帮手替安心降温，咁安心咧就帮呢、这个逃犯条例降温咁样，咁咧就。人哋打緊仗，咁呢有啲人呢就就係、是、为咗争钱就走去告人，又帮呢、這个打緊仗呢、這个逃犯条例降温咁样。即係呢啲咁嘅阴谋论呢真係太低级啦，即係将所有呢 hit 得中嘅时间线呢就一定係关事嘅。咁但係嗰啲人呢即係话人哋追溯就帮人降温嗰啲人呢，不如你諗下最衰都系呢个 end game 呢，就好唔出词唔出呢，就啱啱呢就喺正呢、这个逃犯条例同埋呢个占中九子呢嗰几日是打一日就首映，咁搞到啲人呢挂住去睇戏，就唔睇又唔去声援荔枝角嘅九子入狱，即系去示威咁样。咁你咁讲都得嘅啫，即系如果咩都 hit 得中你就讲实关事，即系总之呢你好憎某一方面，你又可以将嗰样嘢就话嗰啲系鬼咯。咁所以全世界都系鬼咧，即系听大嘴人咁样讲咧，即系终于明白你讲乜咯。即系而家事实上咧，一影响到自己唔系自己嘅事，最得意就系自己拥护嗰队球队，自己拥护嗰个网台，自己拥护嗰个唔知咩都偶像都好。咁总之咧，有人对佢不利咧，嗰啲咧就算行过啊，或者咁啱 crossover 咗啊，就系、是、鬼嚟噶啦。又发或者佢即系咁啱又真系争人钱，而嗰啲人追钱嘅时候咁啱又有件事发生嘅，啊咁嗰个又系鬼嚟嘅，咁我觉得呢啲真系好荒谬啊！即系同佢哋倾偈都简直系失身份啊！我觉得即系会咁样谂嘅人， 永信王公子同雞是一定会出现的 keyword。 其实杜文泽真是七 Michael Mack， 我意思是不觉意替人降温。剧透，现在这个年代资讯太发达太阔了，只要你有接触传媒或通讯就会很容易知道。 不是，我觉得剧透呢，即是你看完很兴奋，你忍一忍得不得先？即系问题就系同大陆啲人屙屎咧，即系如果你容忍到人剧透咧，你真系唔好再话人哋周街屙屎啊！因为真系急啊，大佬！我平时喺乡下行两步又屙到，嚟到香港啲地又硬过人，又懒干净，又周围都有人行阻住阿叔屙屎咁样，咁即系你即系支持佢哋咁样做嘅啫。即系你作为一个成年人咧，你睇完一套戏，你唔讲，有冇人话你好落后先？有冇人话你好脱节先？你就是你怕你才会做这些东西，怕被人说你脱节嘛，所以浪费够气，我觉得简直是。不过自己拿来的，即是喜欢被人剧透的人是自己根本就喜欢被人剧透，或者自己喜欢做受害者咯。又叫啊，捉他来玩一下。 咪咪，哇，被人发现了。 好得意嘅棉花糖咁嘅呢只，好似 软泥泥啊！ 唔好叫啦，其实咧你好嘈啊，知唔知啊？你嘈到我讲唔到嘢，知唔知啊？咪咪，好，抱佢喺大髀一阵先。 三轮车夫猫猫叫 M K Noon 180 咩意思啊？ 猫猫狂叫啊！佢冇 哇系，点解180咁多啊？今日？是不是没什么做呢？大家都其实呢，又要解释一下啦，这个猫猫狂叫呢就好得意嘅。咁呢佢呢近来有一个新欢呢，就是一隻老鼠仔嘅玩具呢。咁其实幻想嗰隻真老鼠，我諗。咁呢咬住佢呢，佢呢咬住个牙呢，但又叫呢，喉咙发出嚟啲声变咗好大声。咁呢佢又幻想自己好勇猛咁样捉到老鼠囉。咁其实嗰隻假老鼠未见过真老鼠。咁所以呢，搵日带真老鼠俾佢玩下先，好过瘾嘅，你睇下佢几乖。 Gilbert 剧唔剧透，要睇都系会去睇啦。对其咩 L 中意铺片屙屎就由佢。 我咪就系话咯，即系佢屙屎咪由佢屙咯，但系你又唔好走去睇佢先得噶，睇完你又走去屌，我觉得即系唔系好想讲粗口，其实真系。但是呢唔知用咩形容好啊。即係你就走去喺度生话人哋劇透咁样嘥气啦。根本你又鍾意食人哋屙出嚟嗰啲嘢。 Stanley, 猫猫肥朵朵好可爱，白雪雪 ,Eddie, 好多人想讲杜汶泽。 我讲咗好耐啦 ,Eddie Sir, 但係你迟嚟啦可能。咁我上面已经大量我讲咗成差唔多超过一个钟头都系讲拖粮啊、剩啊嗰啲，咁啊亦都分析咗咧，佢究竟即系咩原因会咁柒啦，咁所以我唔会再讲噶啦，咁可能听翻一啲 archive 啦。 Michael Mac 为何有些少读的留言，我这边看不见。 哦 ，Hugland 剧透我落铺， 剧透你 OK， 你咪即系 OK 咯，咁你又唔会生咯，我最憎嗰啲人又要生。又要睇咁样，都唔系藉口嚟嘅啦。啊，呢位好得意，啊 Michael Mac 咧，你话咧，Siri 读嘅留言你睇唔到啊，但系反而调翻转咧，我耐唔耐发现咧，有啲人留咗言咧，我睇唔到。咁嘅原因咧就系咧，佢俾个 robot high 咗啊。咁例如啱啱发现咧 ，Winsome 嘅留言俾人 high 咗。咁我读你提一提我咧，我即刻可以搵翻嚟读。咁我并唔系刻意唔读嘅某啲人嘅。 韦信王拖梁当处浅，十足啲强奸受害人说服自己中意个施暴者，再嫁埋俾佢，咁就当自己冇被奸过。 哦，系啊，头先讲嘅话题就系、是，但系点解阿 Vincent 出呢句啊读唔到咧，就俾人 high 咧，我就唔明啦呢啲。咁睇下嗱，而家再搜查下有冇 miss 咗嘅留言先。嗱，又有啦，都翻出嚟先。嗱呢位咧，佢好少留言嘅，但系一开声就俾人 block 喎，唔知点解。 咁我又重见光明先。 最近翡翠王某博，大家入 YouTube 搜寻佢，而增加订阅人数。佢现时只得几个订阅，呢、這个玩法低装啲。 哦，你话王明艺，咁啊呢个系司徒，你我而家先见到你啊，唔知点解你俾人 high 咗。好，今日只系 high 咗两啊，系 high 咗两个啫。OK。咁啊，大家得闲睇下我，睇下有冇人俾人 high 啦。因为通常咧，俾人 high 嗰啲咧都系超过20只字嘅。咁但系留得20只字嗰啲咧，真系辛苦经营咁样打出嚟噶嘛。咁所以咧 miss 咗就真系好 sad 啦。可能已经走咗，见到我唔读佢。 Eddie， 喂 ，Eddie， 我意思系话咁多人想听到问责。 哦，系、哦。 你误会咗我意思。 对唔住啊。 Eddie， 知道你讲咗好多。 哦 ，OK。 系咯，讲光翻直捧场。 哦 ，thank you。喂，咁啊，其实真系唔好讲单一话题讲咁耐啊。不过香港咧都系挺死噶啦，即系逢亲呢啲同艺人有关啊，或者啲好 juicy 啲咸湿嘢啊、偷食啊咁嗰啲咧，即系大家就好兴奋，好多嘢讲喎。即系正正经经咧啲譬如兴趣嘢啊、科技新知啊、宇宙大爆炸、搵石啊咁嗰啲咧，完全系冇兴趣嘅，音乐都冇兴趣。我觉得喺九吹廿岁里面咧，讲音乐系毒药中嘅毒药啊。原因就系讲到明话音乐短聚咁样个标题，哇，真系剩翻1000个都好难先挨到1000个 archive 啊！你问你死未？咁所以咧，但系有啲好矛盾嘅位咧，即系我必须今次要同大家分享一下嘅。 Marian Lee， 系咯，今晚好多人 系、哦，今晚点解咁多人咧？究竟系咪隔离台？坏咗啊，即系开唔到 live 啊，又或者某个阿老萧放假咁样嗰啲咧，我真系唔知道。 Wendy Liu，Hello 探长。 因为而家Hello Wendy， 因为而家咧好难过翻到过翻到百二三都难啊！近来咧顶多130几嘅啫，咁今日咁多系咩原因我就唔知啊。咁但系嗰阵时点解突然间跌到123我就知嘅。因为就系咧，有好多以前网台嘅遗产咧，即系仲有施舍下啲嘅 attention 嘅，就会入嚟听下你讲乜咧，就可以喺某个网台嘅爆料区咧，就可以喺度讲下是非啊咁样，即系好开心嘅。咁但系有一次咧，即系我专登嘥咗半集咁样去招呼嗰班人之后咧，就明显啜一声就冇咗50个嘅，咁大概啦，我谂冇50个得30个嘅。咁但係點解今日出返嚟呢，佢都係新嘅人入嚟呀，亦話係嗰啲遺產嚟嘅呢，咁我就唔係好知呀，即係我係唔會知嘅，即係佢唔出聲呀，或者睇下有幾多人dislike 先，有冇人睇到呀，今日得5个人 dislike 又唔似好多嗰啲人喎，咁所以好奇怪喎，呢個走勢真係好難捉摸呀，真係咪咪走啦！喂，哎呀，好得意啊佢！ 大力水手789，大陆放假 ，M K Moon，、 哦、 你今晚好精神， 系嘛 ？Jelly 多咗支持者，加油啊！ 探 长同大家 ，Check and Stitch， 想睇留言点击画面下的即时通讯 ，M K Moon。讲是非好生猛， 系、哦、一讲是非好生猛。乜我头先讲是非咩？我讲紧啲公共事务咩？唔系。喂，咁啊，我继续议程啦。哦，咁样嗱，其实 Eddie， 好多道的卧底。 我谂啊 ，Eddie Sir 咧就真系太高估我啦，因为我呢啲咧得千几人睇咧，即系计埋 archive 得千几人睇嘅。嘅影響力咧係完全係不足為患嘅，咁所以搞我咧都係嘥時間嘅，咁所以咧我就繼續恥笑搞我嗰啲人啦。你得千幾人睇，你搞嚟做乜啫？有幾多影響力啫？你係咪戇交啊？你話 Michael Mac 杜文澤題目咁有吸引力，我不信。唔賺好探好。 喂，你好。 你仲有無食無糖餐？ 梗係有啦。 嗨探长，你啲开箱片好正，其实会唔会另开一个 channel 专放开箱片？ 好似嗰个阿 Lock 咁，是从起个主持题目就多人入嚟。 啊 ，Heartland、 okay. Heartland 一套戏，除咗剧情，仲有好多嘢睇嘅，知道咗剧情先睇，咪可以集中精神欣赏其他细节咯。And 太阳之下无新事。有咩所谓剧透唔剧透啦？ 哇！呢位 Hiltland Hiltland 咧，真系令我大开眼界啊！知道剧情咪知道剧情咯，咁啊剧情之外仲有好多嘢睇噶嘛，咁样哇，我真系接受唔到啊！呢、這个即系人哋卖一条桥，人哋度一条桥，啲桥点样可以峰回路转？点样可以创意无限？点样可以令到观众死去活来？原因就是个惊喜咯，我觉得。但你点解觉得系唔重要嘅咧？即系俾人剧透咗，我真系幻想唔到，暂时啊，可能你嘅层次比较高啲，唔知道大家认唔认同？咁你想睇其他细节，咪睇多次，咪睇其他细节咯，可以。太阳之下无新事，咁啊，你啊实在太唔识欣赏一啲好惊喜嘅桥啦，嘅桥段啦，因为。即系人类咁复杂咧，又点会啲桥点会完噶？咁所以，既然你嗰太阳之下无新事咧，咁你就同条咸鱼冇分别噶啦。我觉得，即系男物得罪啊，纯粹系即系交流下啫。 Charles Calvin 好似瘦咗 ，Eddie。我一日来见到170，觉得好奇怪。 哦，系咯。 Jackie Chan 都值得高兴，咁多人看 ，Lillian Lee。可以俾猫猫上个压镜多啲嘛 ？Jacko， 漫画唔系有大结局咩？ 但漫画个桥已经同个戏已经好唔同噶啦，因为今时今日嗰啲编剧或者嗰个创作嘅团队系好 based on 个民意啊，个民情系点样去再走去 twist 嗰条桥或者去再包装过噶，即系以前 Stanley 因为佢都好老噶啦，即系。至于近来呢几集嘅 Marvel 嘅戏咧，佢系非常之入世嘅，即系好似而家啲人嘅谂嘢嘅方法就系好贴地咯，即系知道，即系佢 Stanley 画漫画嗰个时代点会知道要 Donald Trump 呢啲人会做到总统啫？因为个世界真系变紧噶嘛。 Heartland Heartland 知道剧情都惊喜，条桥先高。 唔系啩？ 剧透可以令其他时剧时即时发问者收声睇，当然可以接受。 我真系接受唔到咯，对唔住。 大力水手789，剧透唔紧要，但剧透前要讲明，等人可以选择唔睇。唔像，净系厮杀片长条桥都够惊喜啦。如果一早穿过先睇就冇咁好睇。 唉，总之即系大家欣赏嘅角度唔同啦，即系唯有咁讲啦。咁有啲人觉得周街屙屎都冇所谓嘅，有清道夫噶嘛，咁解啫。 Heartland Heartland， and 我而家睇戏真系唔系主要睇桥，真系唔介意剧透。 咁啊，你嘅选择咁啊，我就明嘅。咁如果唔系，边有人做一啲厌恶性嘅工作啊？呢、這个世界系咪？喂，咁咧就多谢咁多人入嚟先啦，而家几多啊？而家几多人啊？睇喺度啊？而家170几啊，少咗啲啦，因为之后唔讲杜汶泽啦，系咪已经 ？OK 嗱，咁咧即系另外，我想讲下头先人问我仲有冇食低糖餐啊，即系系啦，低糖啦或者免糖啦，咁啊当然有啦，因为好难翻转头噶啦，因为咧。即系当我转咗个 diet 之后咧，即系已经个身体攞咗最佳嘅利益啊！咁所以何苦要将自己嘅身体嚟作战咧？系咪？因为即系我就咁用言语讲唔到俾大家听咧。即系当你戒咗糖之后，个身体嘅状态同埋你嘅心情嘅改善系点样嘅？咁所以到今时今日沉咗淀咧，我都冇咁热情咧走去。鼓励人哋咁样做啦，因为不停咧隔几日就有人挑我哋机啊，无端端今日有人 send 条片俾我睇咧，就话Now TV 咧就访问，咪话有个日本同埋加拿大嘅研究啊，就话食米啊就可以减肥哦，咁啊摆到明，即系个新闻个采主咧根本就唔好了解人哋嗰个研究系讲乜。 人哋嗰个研究咧就只不过系话全世界咁多个食淀粉，即系唔系唔使咁讲啊，即系话全世界嘅人都食淀粉嘅，但系唯独是日本咧同埋亚洲咧就比较多食米嘅人咧，就所以咧身材咧会相对瘦削啲。咁但系佢咧就将呢个题咧就改写到咧啊食米咧原来咧系有助减肥嘅咁样。咁啊两回事嚟噶嘛，即系你同样大家乜嘢淀粉都食，粥粉面饭都食嘅。咁但系呢啲国家咧就净系食粥同埋饭嘅啫，粉面又唔食嘅，面包又唔食嘅。咁呢啲人会瘦啲。咁系咪就系代表因为食米而嗰个友会瘦减肥啊？即系完全唔系咁嘅意思嚟噶嘛。即系可能你有啲人咩都未试过，可能就咁听落去就明咗佢讲乜啦。咁但系我就觉得好荒谬咯。咁啊即刻咧出咗呢个新闻之后咧，就即刻有人 post 俾我咧。就话即系 challenge 啦，喂，屌你又唔食饭，又话食饭唔得嘅，人哋又减到肥咁样，屌根本就两回事嚟嘅。即系如果大家有兴趣听咧，就请你听下身同感受啦。咁我费事喺度讲啦。咁所以咧，今时今日咧就再有人咧用一啲挑机嘅方法咧嚟 challenge 咧，喂得唔得噶？屌你食埋嗰啲咁嘅餐咁样，咁我就会直接答佢咧，话千祈唔好啊，唔死都身残啊咁样，咁啊 stop 咗呢个 conversation 噶啦。原因就是当如果每个人都生酮的时候呢，就事实上真的不 work 的。你想想当一个人到80岁都仲生到仔的时候呢，那那个社会那个秩序很扭搞。即是当每个人都生酮的时候呢，那老母就不会叫仔就读医的了，因为哇医生捞不到油水的，人工少又没有社会地位的，那个世界又是会大乱的。那所以呢我 comment 呢就是千祈不要生酮，生酮会影响世界的秩序。那就讲完了。想读到边度呢？ Jack Music MB 邓模式漫画 Dennis 是因为偷女才灭世一半，电影讲另一样嘢。Rich Chan 不怕穿桥的人太理性。Gilbert 今晚提起柯屎的频率都比较密。 哦，所以多人啊。 Gildland 例如你知道条桥都仲要讲个讲故技巧。进阶大力水手同意你讲法。Jack Music MB 邓模式 Belt 跟日讲 Keto Diet Winsome Wong Crossific Coffee 加咗 Bulletproof Coffee。 Thankfully 不过以前大家都一样是到剧透，无论电台报纸都会讲，好似以前 Terminator 2咁，阿诺变咗做好人，好早已经到处都知道。会唔会依家啲人因为有好多平台可以发表，所以就可以互相交流、讨论同批评？ 可能系啦。咦，阿 Solo 唔知点解个爹又唔肯读你嘅留言。 Keto 就嚟变成下一个 vegan， 即系 Keto 有自命清高，觉得高人一等，一般人又觉得 Keto 烦交。利新 Key 出有大力水手789，全世界生酮真系会 系啊，真系噶。所以我唔会鼓励大家都生酮嘅，真系。 H Chan 多讲 Key 出系好事，食店推出多元选择。 咩话？你话？ 我听话个 number 好劲喎。 哦，个指数 系我染九 咁劲。 系啊，但系我可以买血糖42咯。真 系 好喎、 啊！代表咗啲咩咧？ 靓、 啊。我知咁我啊，因为我哋今日食自己嗰啲嘢。 但都有出街饮咗杯奶茶果汁 咧。哦，系咯。 Michael Mac， 佢最第一考虑系自己健康。Go Mark you， Eddie， 拜拜。 系，拜拜 ，Eddie 上嚟瞓啦。 Rich Chan， 多讲 K 最系好事，食店推出多元选择。 嗱，但系 H Chan 我就唔赞成。呢样嘢嘅，即系我个理由咧，就系、是、多讲 keto， 因为 keto 唔系食啲乜啊 ，keto 系唔食啲乜啊嘛。咁如果啲餐厅多元，佢哋个谂法唔系想为你健康好噶嘛，你嚟食嘢唔系求健康噶嘛，系求饱肚同埋求享受嘅。咁我眼中嘅 keto 咧系唔食啲乜，先至系王道啊。咁变咗一般人。 唔理解或者接受唔到，唔食饭唔食生果，咁佢又照食嘅时候，咁但系食 keto 嘅餐，佢又觉得好潮嘅时候，即系死路一条啊！大佬真系，你同时食粉面饭，但系又食高油高盐嘅，咁会死噶嘛？真系咁，当然咁佢死佢嘅事啦。咁所以咧，有好多人咧就未了解就唔认同，咁你嘥好多时间去解释俾佢听，仲觉得我哋好似害死佢咁。即系尤其是屋企人嗰啲咧，我觉得真系好厌烦啦，已经我的耐性已经冇晒啦。 Michael Mac， 比赛第一考虑系自己健康。Go Mark You Eddie， 拜拜 M K Moon， 但有 D Q 一定唔剧透，例如近来报 U S， 如果一早知真系未必睇。 咩 U S 啊？唔知道你讲乜？我 US 啊，我系啊，因为 US 嗰啲都穿咗桥，玩完噶啦，真系。 Hugland 食五食 keto 等于剧五剧透 又点啊？好烦啊！已经 M K Moon 又例如以前部鬼眼，如果俾人一早穿桥，个编剧真系多谢你唔少。 唔算啦，我哋唔好讲呢个，唔好讨论啦，因为。人个追求都唔同嘅，即系人对电影嘅追求都唔同嘅。咁有啲人自助入去凉冷气，咁都一个诱因嚟噶嘛，去睇戏系咪 ？Aaron Lee， 而家嗰啲外同饮品仲需话咩都唔使戒就可入到酮。 佢系生到酮，但系你唔能够烧到脂啊嘛，同时两样都系存在啊。因为外来嘅酮系唔使经过你个身体。截咗你嘅葡萄糖先至出，咁啊系有害嘅。其实我认为系。 Hugland Heather Dilbert Tyson 化某一个习惯产品会变成梵胶。 其实咧，太神化某一个习惯，其实神化咧就的确系有好多人都将自己信嗰样嘢神化咗嘅。即系例如我喺嗰啲 keto 嘅 group 嗰度咧，哇有啲人讲到咧，真系。所有嘅优点都得嘅，起死回生啦，治癌啦，又甚至乎生多啲头发啦，甚至乎性能力强啦咁样。喂，即係佢只不过停止你嘅老化，或者令到你嘅内脏嘅 workload 少咗，已经系拜得神落啦，系咪？你还得神落啦。咁但係见到即係事实上你讲得真係啱啊，即係有啲嗰、那個 group 裏面嗰啲人咧，哇不停咁樣，哇又講到咧，哇要將呢樣嘢咧就推廣，令到世人好幸福啊咁樣，即係都咁都講得出嘅。我見到啲人即係辱罵到，咁我覺得好多人都係需要一個宗教咯，即係好多人好順服、好信服一樣嘢嘅時候，就唔知點解拍咗宗教嗰個掣，就當咗係宗教。咁成日都希望人哋好啊，即係呢个善良嘅心呢我都明白嘅。咁但係一啲唔思考但係个心又好善良嗰啲人呢，有时都几弯嘅，即係你又嬲佢唔落，佢又出做好心咁样。 Dilbert， Tyson 化某一个习惯产品会变成梵胶 ,H Chan， 好多人系淀粉控，无粥粉面饭包不欢 ,Charles Kalin， 几时讲下最新嗰条国歌片。 吓、啊，我冇睇到、啊，边度有得睇啊？其实亦都唔想睇，老实讲，即系随缘啦。有时局俾佢强奸咗，咁咪睇下咯。但系唔好叫我主动睇，千祈唔好。喂，咁咧就讲完剧透啦，跟住嗱，我预备咗咧就广告公司拖粮啦，讲咗啦，即系开箱片咧就非常之冷清嘅。即系谂下，我而家就咁求其咧整个 live 咧，我真系。我淨係預備咗咁多嘢嘅啫，同埋思考咗一個下午嘅啫。咁啊，今次就走嚟 live 呢，即係唔係都有180多人睇，即係我唔係嫌多啊，但係問題我嘥咗好多個場景，去過好多唔同地方拍嘅片，剪接咗幾日，因為特別長啊，同埋要刨嗰部機嗰啲功能仲要即係當然我都 enjoy 嘅。但是呢得几十人睇嘅喎，成日都 post 咗。咁我觉得究竟即係如果係为咗多人睇嘅话先做嘅话呢，咁我事实上呢就真係无谓嘥时间。 去搞呢啲咁嘅開箱片啊，甚至乎分享下自己嘅技術同埋嘅用家嘅心得啊咁樣。咁我覺得係即係嘥氣嘅。咁但係最痛苦咧，就不停咧都有人話：，誒、哎、你拍多啲啊，好啊，拍得好睇啊咁樣。咁但係其實呢啲人咧，我梗係好嘅，中意聽啲讚自己嘅嘢啦，係咪先？咁但係原來咧，即係讚嗰啲咧，讚到出口咧，啊，淨係得嗰啲人睇嘅，我諗。即係我今次我不停咁樣 forward 曬去我自己嘅 page 啊，我有個 M43 用户嘅 page 啊，同埋我個本身探長嘅 page 啊，即係連自己私人嗰個都 share 埋啦。但係出盡牙血嘅力咧，都係得幾十人兩位數嘅人去睇條片，咁變咗呢、這個世界公平咧，就係、是、唔公平。咁所以咧。我而家即系把心去还咧，即系其实我系咪追求紧你哋嘅 like 或者嘅 view 咧？即系横掂多 view 又唔会多钱啲嘅，即系可能会多五毫子啊、个半啊咁样啦。咁净系真系正经经做下，即系嘥多啲时间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就例如拍开箱片啦，拍条短片讲下啲工作啊，讲下一啲艺术啊、美术啊，讲下音乐啊。即係哪怕佢得兩位數，即係我其實我真係有個願望咧，想淨係做嗰啲片咯，因為做嗰啲片，我覺得相對有成就感啲啊。即係而家做呢啲片，你見到多人根本就即係好似食屍鬼咁樣，即係攞個話題人人都想睇嘅。譬如講爭錢咁樣，所以我今次就算我講欠糧，即係唔出糧呢啲，我都係講個 general 我嘅經驗同埋我嘅睇法，我盡量講得好少杜汶澤噶。咁可能 fit 咗入嚟聽啦，有啲人覺得咁，但係如果下下都係靠人哋嗰啲話題嚟製造自己嘅 hit rate 咧，或者個 view 數咧，我覺得我真係好唔安樂啊！即係覺得係食屍鬼嘅行為嚟嘅。咁啊，所以即係你有得我咁諗啦，人都覺得唔係咁啊，人都覺得屌你有冇扮嘢啦？你咪想多啲 hit rate 咁咧？你都見到我多數嘅話題我都唔係講啲好 hit 嗰啲，即係我能夠接受到嗰晚嘅 live 得兩位數。原因就是即是我真的觉得是没有意思的。咁所以我嚟緊真的会尽量调整一下啦，即是我尽量认真啲做一啲我自己兴趣哪怕有两位数嘅人睇啦。咁所以真係好抱歉啦，即是大家原来鍾意听嗰啲嘅。咁样我都成日都讲緊，即是有个听众叫阿孙生成日都话好口不对心。原因就是成日话好唔介意咁但係呢你又自己又要繼續咁咁啊？點解咁講呢？原因就啱啱相反啊！發覺自己咧，即係只不過呢度同樣夾雜一啲咧，好想睇我做認真嘢嘅人，佢都仍然存在。咁假若我即係面面俱圓，又要令到普通嘅人都中意入嚟九吹廿四吹下嘅，咁但係又犧牲咗嗰啲我原本好想拍嘅嘢嘅。咁我始终都系认为要作出一个决定咯，咁所以可能我会迟啲会嘥少啲时间喺九吹廿四，咁甚至乎今晚开始咧，我同监制讲咧，不如我今日做一个钟算啦，即系因为呢啲即系其实唔值得我嘥好多时间去经营嘅，我认为系，因为你自己又唔想即系大家都系为咗嗰啲话题走入嚟九吹嘅话，咁你不如做短啲啦，咁但系我又唔知点解唔经唔觉咧就已经。吹了两个钟了。咁所以而家开始呢我就要cut 单啦。咁我继续讲埋晒啲嘢就即刻走㗎啦。咁例如我头先想讲巴提亚鬼故啦，就冇人敲我啦，咁 cancel 啦。咁另外呢就想讲下呢游行嘅见闻嘅。咁其实今次即係啱啱对上唔系五一游行，唔系五一嗰个游行，系星期日嗰个游行呢，我就觉得即係人数呢都是比我想象中少咯。喂大佬，呢啲移返移交逃犯条例呢，移返囚犯条例呢，喂係恶毒到一个点呢，就係简直係变咗香港就等于大陆啊，即係随便都可以拉人嘅，随便都係 based on 佢认为你犯唔犯法，即係佢即係意思共产党啊，而拉人嘅，即係大家唔通唔驚嘅咩？即係举个例，其实警察係一个高危嘅一个行业，因为休班警嘅犯罪率极高嘅。咁同埋休班警係好鍾意返大陸犯罪嘅，即係去偷窺呀、博懵呀、或者叫雞呀咁樣。喂咁點解即係嗰啲咁嘅建制派呀、甚至乎警察呀、啊、会 即係雖然今次警察咧都冇刁難嘅示威者，咁我其實警察休班警應該都走埋出嚟遊行啦。咁假若休班警都出埋遊行，點止得個十幾萬啫？咁我覺得一百個人裡面都唔夠兩個人走出嚟去捍衞自己嘅尊嚴啊，將來嘅尊嚴啊，我覺得真係冇得救啊！呢個地方即係俾人強姦都要趌高啲就下人哋，等人條腰唔使咁攰。即係我覺得香港人就係個質素就係咁啊！即係講緊其他個。嗰九成幾嘅人啦、啊，咁所以有乜好講啊？呢啲唉嘥時間。咁啊，仲有我想講啊，早排同人傾過一啲讓位俾老人嘅一啲話題，都幾好笑嘅。咁有單踢大肚婆嗰單咧，我後知後覺啊，我好後期先知嘅。咁我有啲體驗嘅，咁啊對讓位嗰方面，咁啊睇下大家有咩留言先。 凤凰兔片讲到国歌，仲见过耶稣基督。 哦、okay. 个人来讲，食一餐有冇淀粉，有冇特别加糖，有冇饱肚，冇乜所谓。都市人唔系特别努力，食嘢时间啱自己咪要企。Michael Mac 会不会因为你开箱的产品冷门 ？Lifegen 音乐土啊，好似好少香港嘅 YouTube 频道认真讲音乐。Gilbert。探长开箱条片未有 mute 睇住，接受唔到翻工日子睇开箱片，哈哈哈哈。Well Chow， 我有个 friend Key 退咗三年，有一个高糖尿病，而家完全康复。我 partner 依家 Key 退紧已经两年。鲍恩雷，4月28日游行真的震撼。Michael Mac。讲音乐而 YouTube 不容许你播音乐， 系啊，好麻烦噶，所以。 韦信王点睇林荣基被本土派狂骗 ？Raymond Lock 探长你好，俊介。 喂 ，Hello。 探长开箱片落标题都好重要， 吸 引观众嘅第一步。Chicken's Feature， 你条开箱片至今9小时有180次观看。 Okay. Michael Mac。我在郊野公园拍片，而旁边有啲印巴朋友大声播音乐， YouTube 都照住我版权。 啊，系啊，入咗麦啊嘛，因为喂咁阿 Bell 咧，你啊真系直头你朋友系完全康复啊，但系问题就系而家有好多人咧，即系其实嗰个医学界即系主流医学咧，即系你估佢唔识点样搞 PR 嘅咩？即系。佢根本好多人咧未了解 Keto 咧，就覺得 Keto 係洪水猛獸。尤其是有啲人咧喺生意嘅層面咧 ，Keto 咗嘅人咧係唔使食藥乜滯嘅，咁啊甚至乎唔使睇醫生嘅。咁喺理性嘅層面，佢哋咧就更加會反對啦。第一就係佢哋成個醫學界主流醫學都冇一科係專係讀 Keto 噶嘛，即係主流醫學啊講緊。咁所以佢遇到一啲佢哋唔知嘅嘢，有好多人吹走嘅嘢。咁必然起降啦，咁起降呢就唔係代表佢要研究咗先嚟同你 challenge 你嘅嘢喎。咁最恐怖嘅呢就係当佢研究咗之后呢係对个行业冇益处嘅时候呢，佢就做一啲违心嘅嘢呢，就走去反对呢样嘢。甚至乎呢早排有一个大学医疗嘅讲座里面提过话耶又系纯毒，只不过一个讲座里面讲啫。但係呢个新闻就铺天盖地呢，无论一个师奶阿婶啊，一个阿伯啊，出街同人倾呢样嘢咧，佢都识 keto， 佢都识到椰子油系好，但系咧系纯毒、啊。医生话唔知咩牛津大学定唔知咩耶鲁大学咁样，即系咁狂晒啲冷出嚟。咁啊，你即系我哋呢啲咁嘅，即系搵个身体去实验嘅人，我到而家我都化咗啦，我都费事同你拗。即系我哋嘅选择同你嘅选择，你问咩啫？你 challenge 啲咩啫？即系我冇逼你咁做，我只不过分享嘅时候，咁你有好多人咧，即刻就已经 tick 晒咧，就觉得啊，梗系 tick 医生嘅晒啦，人哋嘥咁多钱读书，人哋社会地位又高咁样，咁所以咧，即系我费事讲啊，甚至乎有啲朋友做呢一门嘅生意，又俾人话神棍啊，又俾人话佢有啲学历又好流啊，咁样，即系我都觉得系流嘅，但系。即系佢都系一门生意，都系帮到人嘅，喺某程度，起码佢唔会害到人先。咁即系我梗系唔会帮衬啦。我认为 Keto 根本就唔使钱嘅。咁啊，即系我态度就系咁样咯。咁所以 有人问，即系有坚真心问或者想改善身体嘅，咁我会同你分享一下嘅。咁但系有啲人一讲到话唔食得生果，咁啊即刻，我唔可以唔食生果啊，咁样，咁我 OK 啦，话咁你咪即系唔可以瘦咯，咁你自己选择嘅啫，咁样，咁啊完噶啦，即系我唔会用啲咩说服佢啊，即系我说服佢嘅内容已经讲咗，究竟食糖有咩害处，即系大把例证嘅根本，问题就系。有啲人鍾意偏听主流医学嘛，咁咪继续囉，即係大家信啲唔同嘅嘢。但我哋信嘅基础就係我用个身体嚟示范俾自己睇，我用个身体嚟证实咗我继续要咁样做嘛。咁但佢哋呢就淨係听囉。咁讲到癌症嗰啲呢，即係老实讲，好不幸地呢，我识嘅癌症嘅病人嘅朋友呢，电疗同埋化疗呢个活存率呢都係，即係以我嘅 sample 啊，我身邊嘅朋友啊，都活存能夠即係個 percentage 咧，都係25% 到啦。即係我唔係太多朋友，我好了解啊。咁但係我盤點過咧，都係25% 能夠走出咗，即係唔使死嘅呢條路啦。咁究竟電療同埋化療係咪好高效率，即係好高活存機會咧？咁如果2.5%，大家算唔算高咧？啊，唔系25%，大家算唔算高咧？咁但系如果你计佢唔高嘅话，咁但系点解啲人仲要盲信科学咧？即系唔试下揾第二啲治疗咧？咁嗱，譬如我喺即系因为我有屋企人咧，都近来都濑咗嘢，咁我就于是乎做咗少少 research 咧，我就专登入咗一个生酮癌症嘅群组啊。咁我一路睇佢哋嘅啲真人 show 咁样咧，有进展嘅。咁其实一路都好得翻嘅嗰啲。即係個腫瘤突然間無端消失啊，或者細到剩翻1/10啊咁樣，即係佢嗰度有好多呢啲故事嘅。咁我相信，如果佢哋越嚟越差嘅話，佢哋都會寫出嚟噶嘛。因為自由嘅群組係唔會有版主走去刪嘢噶嘛，我相信啊。咁既然係咁嘅時候，咁點解大家都死都要相信一啲權威嘅醫學咧？咁樣，咁我亦都研究過點解佢哋要盲目咁相信嘅，因為對於家人嘅 support 佢嘅時候。是冇人夠膽孭鑊咯，即係寧願將個鑊拱翻落去一啲權威嗰啲食得住，屋企人就唔會賴你嘅，咁所以就睇住嗰條生命咁樣乾即係乾竭而死亡咁樣。咁但係我當然亦都無力啦，甚至自己屋企人都無力說服佢唔信醫生，走去信我嘅經驗咁樣。咁啊好無奈啊，所以呢啲即係自從呢件事之後咧，我都唔会专登好热心咁样话俾人听，我系生酮正啊，好啊咁样，即系我唔会咯，我调翻转咯，即系我觉得，其实真系一身散嘅，你真系会，即系你自己做呢样嘢，即系简直而家啲人嗰种科学迷信咧，好似猎毛咁样啊，即系喐啲开口埋口就话无知啊，又话科学就已经证实咗啊，喂，但系嗰啲科学点样证实嘅背后？有冇鬼马呢？你又完全就唔去研究嘅，因为科学就系神圣嘅，因为主流医学就系神圣嘅，即系唯有咁样讲。咁所以即系大家唔知道我讲乜，我谂都走咗好多啦。咦，都唔系好多，170几喎。咁可能瞓咗觉啦。喂，咁好，继续咧，就我招呼一位朋友 Raymond 咧，我今日个礼拜见过你个位系咪？你好啊。咁咧，另外咧就系、是、有人话开箱嘅 item 啊太过另类。咁如果唔另类呢，就有人都开返同一个箱，咁有乜好睇呢？我又想问，即係正如我唔怕劇透嗰啲 friend 係咪，即係冇所谓啫，你开十个人开咗部 A7 咁样，你又第11个咁样冇所谓啦，个个都係咁样，我又唔惊喜嘅，咁即係同一个道理係咪 ,Hilchland。 Hilchland,黑警入籍条件五参加得政治活动，听你 OK 啦，有唔同嘅话题，探长同大家可以聚一聚，吹下水，开开心心过一晚。H Chan， 今次游行好多人系自发出嚟，大力水手789，澳洲条片就真系唔够喉啦。 OK，Gilbert 系咯，澳洲条片唔够喉啊。进界关安坐记前提系先搞好公民教育，公民教育做得好，根本不需要关安坐。依家系搞到啲后生有需要，冇人坐都唔敢坐，啲废佬就觉得个位系自己买，掉咗。 喂， 我有啲冻啊，我闩晒啲冷气先啊，只脚好冰冷。等等。系啦，讲关爱座咧，我觉得即系我有我，因为我成日都去机场做嘢嘅，咁啊要孭好重嘅嘢啦，孭成袋相机啦，即系有时影一啲嘢，一袋相机都轻强啊，有时要影啲要带好多支脚架啦，又要推晒车嗰啲咧，咁我又自己冇揸车啦，咁啊机场如果搭 Uber 翻去要成五嚿水至七嚿咁样，我觉得成本太高啦，咁所以咧我通常咧都系搭。呢、这个高铁唔系搭机铁，跟住去到青衣再转车，或者即系如果勉强攞到咧，我都搭翻地铁翻去嘅。咁有时真系你拎嘢拎到嗨嗨咁咧，你见到想坐咧，你真系保养下对脚咁样。咁但系可能我都有翻咁上脑啦，就我就唔系好接，即系冇乜人 challenge 坐嘅。咁我咧就算冇得坐嗰啲咧，有红色位即系嗰啲关爱座咧，我都唔会坐嘅。因为我好怕俾人哋批斗啊，因为已经好冇能量嘅时候，你仲要同人理论咧，我觉得即系我唔系真系天生中意挑机噶嘛，大佬。咁所以咧，我就索性唔坐嘅。咁但系咧，我见到咧，或者我都试过咧，我让座俾大肚婆啦。点知个大肚婆原来系肥婆，咁样佢又好尴尬咁样又试过啦。咁呢啲啊，即系得啖笑就开心啦。咁但系咧，其实我对大肚婆咧，即系真嘅大肚婆咧，我都有。十分之不满嘅一面嘅，即系我对佢哋，因为有啲大肚婆咧，唔知点解，可能佢个家族里面咧，当佢大肚之后咧，佢又可能将来会得到一啲权力嘅关系咧，佢嗰种嚣张法咧，你真系见到啊想冚佢两巴。例如我试过喺青衣啦，又系我拎住好多携带嘅嘢啦，咁我入到去个 lift 嗰度，咁咧跟住咧。啲人就不停咁样啲手推车啊大肚婆係咁堆入嚟呢係咁接我。我係其实我帮佢揿 lift 嗰个嚟嘅，即係帮佢揿住个 lift, 等个 lift, 等你可以入嘅。咁佢仲俾佢闹我呢，佢话呢啲 lift 唔係俾你用㗎咁讲。哇我猛到呢。即係我如果我喺后面堆入飙入嚟嘅话，你咁样话我都觉得好懦嘅。我入咗去我揿埋 lift 俾你，等你入嚟一齐搭。仲俾佢话我啲 lift 唔系俾我用嘅，即系我觉得呢啲人咧，我觉得仲恶过咧，即系江湖时代嗰啲浪人咧，去到街市踢啲锣啊，拱开啲人啊，佢哋啲态度就系同嗰啲浪人一模一样。咁所以即系我就梗系唔会赞成嗰个有个僆仔打大老婆啦。咁你打人始终都唔啱嘅，同埋搞出人命噶嘛，好脆弱噶嘛个肚真系。咁但系咧。有时好多现象呢，就我见到你让个阿婆坐，个阿婆即刻俾一个弹弹下嘅孙走去企住个位啊，甚至乎佢自己唔坐俾个孙坐呢，即係如果我够能量一定叫佢行开俾我坐返囉，阿婆唔坐我俾阿婆坐，唔係俾个僆仔坐。喂僆仔个体重咁轻，僆仔日日都发育緊，僆仔啲筋骨又唔会衰退住，喂其实点都唔轮到佢坐啦，係咪？即係嗰啲老嘢又唔化嘅，仲有啲老嘢呢，明明有得揀嘅位呢，有关爱座你就坐关爱座啦，你就走去坐啲唔系关爱座嘅，咁就令到人哋又唔敢坐关爱座嘅。我觉得即系，我觉得香港啲老人真系好多都系坏人嚟嘅。咁播歌嗰啲唔使讲啦，周围咳又揞住个嘴又唔使讲啦，即系一讲到呢啲问题就好唔耐烦啦，真系。 Michael Mac。同意，若有亲友生癌，我也不敢随便推介 Creature Lifegen。当年徐步高好似都有去七一游行、 oh. ，Victor's Creature。科学都证明咗癌细胞系好需要糖，所以照 PET scan 都系打糖水入血里面，等再检查身体边部分大量吸收糖分，就代表嗰度有癌细胞。Michael Mac。好多开箱片是特登选潮流嘢赞 like， 出发点不同你 ，Dilbert 惊咗 ，D 老凤能 ，Kelly 系 D 人太老凤， 系啊，喂咁啊 ，Vic 他斯图咧，你讲呢样嘢咧，即系我真系打开眼界咧，原来系咁嘅。咁其实好多时咧，医学界咧都有啲嘢知道嘅，但系佢哋好似咧都系跟住一个潜规则去翻工咁嘅，即系明知都唔敢出声嘅，即系明知食糖系令到人都有病嘅，即系好多老人咧，就算你平时好健康，后生运动健将，但系你都过唔到糖尿病嗰关嘅，点解咧？就因为你个胰脏不停咁要分泌胰岛素啊嘛，但系佢哋唔系唔知呢啲嘅呢啲咁嘅化学成分嘅化学情况噶，唔知唔系唔知个效果，但系咧唔知点解都系叫人哋即系认为食饭食糖系冇问题嘅，即系我觉得呢个就系、是、即系嗰个医学背后嗰个恐怖嘅地方，原因就系好多药厂就即系同个医学界系。有千丝万缕嘅关系，同埋唇齿相依嘅，即系你唔包庇佢哋做呢啲破坏人身体嘅嘢咧，佢哋就唔能够继续运作咁嘅，有个潜台词啫，即系潜规则就系咁样咯，我觉得。咁唔系一定要依从佢哋个潜规则而牺牲咗自己嘅身体噶嘛？咁但系有啲人咧就倾向佢讲乜就你跟住佢做乜嘅，咁咪好咯，即系。未变咗安心立命咯，人人都系咁死噶啦，咁有几奇啫，系咪先 ？Gilbert 惊咗啲老凤卵 ，Kelly 系啲人太老凤 ，H Chan 如有心养座，只要留意下周围嘅人，唔一定老弱妇孺，拎重嘢或睇落去好攰嘅人都可以让 ，Kelly 啲老人自己都怕俾人批斗，越扩越硬。好多年前我话头去芭提雅，佢话去完厕所转头入波去，见到个厕纸头接波靓。Victor 是就癌细胞需要大量糖分呢个现象叫 Warburg effect。H Chan， 我唔会让座俾啲细路，反而啲家长会先俾佢哋坐。Victor 是就可以喺 Google 找到呢个非常有名的现象。 OK， 系咯，即系呢啲。其实似乎对你哋可能有研究或者专业人士咧常识嚟嘅，但就偏偏咧就要包庇一啲金字塔，即系食物金字塔嗰、那个嗰个 diet 咯。呢样就系大惑不解啦。当然，咁啊，因为人都系循规蹈矩咁样翻工翻学咁样长大，咁所以有多嘢明知嘅都唔会专登谂咯。咁啊，即系我嘅睇法就系咁啦。咁啊，另外咧就系、是。系一批斗咗啦，已经讲咗啦，即系你亦个有时亦都系你见到一啲后生仔，佢错佢唔让座，佢有十几个原因，起码都咁你唔系即系我最惨就系咧，现场可能冇发生任何嘢，但系有啲叻唔切咧就走去影咗张相，因为我有啲唔知点解我自己 quit 咗都走唔甩嘅 WhatsApp group 咧，即系你走咗唔知点解你又突然间。就会变咗 admin 嘅，唔知点解。但系嗰啲好废图嘅，即系嗰啲 WhatsApp group 咧，成日都出现喺你即系部手机度。即系有时某时 join 咗个 group， 但系无端入咗一啲我唔识嘅人咧，咁我最奇怪就走唔甩嘅，唔知咩其中一个。咁啊，成日都 post 啲相啦，又一批到啲后生仔啦，有几个手长脚长嘅后生仔，好撇咁样坐喺度。个老嘢咧就系企喺侧边冇得坐咁样，又狂批斗咯，仲叫埋人哋咧，假若你系佢嘅老师咧，你应该要声讨下佢咁样。咁但系咧，有啲唔知真定假啦，啲留言佢话呢张相已经证实咗系假噶啦，因为咧影相嗰边嗰个人咧就大量位置嗰个老人唔坐，咁而影相嗰个咧就专登咧就影呢张相嚟做一个古仔，即系令到人哋有 attention 咁样。咁即系呢个好普遍现象咧。咁我想讲下啦，嗰班坐喺度嘅人，佢系咪一定系唔需要坐嘅咧？系咪一定嘅身体好好，要话俾你听嘅咧？假若佢孭住个洗肾机，但系个人肥尸大只嘅，咁唔通佢黏住额头话我有肾病咩？咁假如嗰个女仔经痛到即系企都好辛苦嘅，咁啊唔通又话俾你听佢经痛咩？即系冇理由，有啲人可能视力唔好，或者甚至乎可能有。嗰、那个即系二水不平衡嘅，一定要坐嘅，企喺度会扑低嘅，咁咪要坐咯。即系点可以一面倒呢？我觉得而家喺网上面嘅批斗文化咧，就系、是、大家咧都唔使成本啊， 即係你又唔識我，唔識你，我講咗出嚟，講到好盡咧，發泄咗就算啦。咁但係當個大現象係咁嘅時候，咁個社會咪冇得包容咯。即係總之你有咁嘅 icon， 即係個符號學上一見到咁嘅組合，就已經有個判斷啦。咁我覺得作為一個智人，就唔應該咁樣去咁簡單去好快就 comment 一樣嘢咯。即係唔係話戴頭盔啊？咁你唔 comment 都得噶嘛？有啲嘢你唔知道我全。整个拼图有几多幅拼图，你又走去 comment 咗嗰幅你见到嘅嘢系乜？即系太肤浅啦，实在。 Lifegen 听呢啲嘢动摇咗背后成个利益结构、社会结构。鲍恩雷医生同药厂是一门大生意。韦信王有另一个可能。他们觉得根本的病人不会听，我有家人有糖尿，试过陪他看医生，啲医生都只是会叫他控制食取量，不会叫他们全 cut off， 例如乜鬼每餐半碗饭咁。当我知咗胰岛素个运作后，是好猛憎点解啲医生唔叫病人全戒。 Gilbert， 我有个朋友遇到一个个案。朋友他坐优先座，跟住有个好中气下盘稳嘅老人冻喺朋友面前，清晒喉咙隻眼啤实朋友等坐。朋友露出一隻石歌手 K.O. Michael Mack 串戒，那病人会先戒咗个医生。 唉，即係头先讲到呢啲医学嗰啲嘢呢，我觉得一个奴隶社会呢先至会咁样去包容一啲极权，即係或者当权者嘅。原因就是即是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呢，譬如刚才那位朋友说怕个社会利益结构即是会影响个结构。但首先我们是人来的嘛，不是蚁来的嘛。即是个社会是由每个人组成的嘛。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发觉到呢，即是我自从我读完书出来做事，发觉很多同事都吹走李嘉诚的时候呢，我已经觉得不对路。即是你点解会睇企喺一啲强势嗰个膊头嗰度去分析一啲事物嘅呢，个社会点样运作。最常见听到哇，如果你哋个个都有最低工资，人哋做使做生意嘅咁样。但佢唔系做緊生意喎，嗰啲人系打緊工㗎喎。即係我觉得呢种咁嘅睇法呢，我觉得香港系非常之普遍㗎。即係讲到社会即系药厂同埋医疗系统，又或者整个社会的资源运作那些，都是会站在政府的角度去理解啊，我又理解他为什么 不这样做的，因为背后的利益很大的这样。喂，我为什么有义务要保障你们的利益先？即是我觉得现在一个独裁的社会，或者一个不是民选的社会，所有的人民和政府基本上是对敌的嘛，没有合作的空间的，因为他不是我们选出来的嘛。就算不是对敌那么极端，你们都是对立的嘛。我讲对敌可能有些人又已经有神经有些触动到。即是 suppose 我们是对立的，因为他们是透过剥削而令到他有他的成就和地位和权威。他不是靠个民主选举底下令到大家都有份去改善个政府的。即是这个是基本的分别来的。所以即是你讲到这些情况这么普遍呢，其实香港人都唔适宜有民主选举的，我觉得是即是好灰啊咁样讲。即是我后生啲嘅时候呢，我都觉得即是死都要争取。当然虽然我好灰啊，咁但是我作为自己代表自己，我都会争取咯。但是我发觉好多人其实根本就唔需要咯。 Michael Mack， 利益结构，所以逼沉 X， 支持 X 等于属不浪字。 为什么你要自我审查呢？又要整个 X 在那些呢？我不记得一个字，我以为你又好像上电台寻人之事，那个人字是怎样写啊？你很明显呢就没有这个什么联想字啦。不过香港的联想字有没有寻人之事呢？我找一下先。嗱，我用广东输入法呢就即刻可以试到。寻。人就是我寻人启事的， 广东输入法都冇呢个联想字，难怪你执笔忘字。喂，咁啊系啦，跟住咧，即系呢个话题咧，即系我谂大家都有个自己睇法啦。你即刻有人提你个印染写，哇，好多笔画啊！用广东输入法都好似见唔到呢个字啊！有喎、啊，但系冇联想字啊！我整咗寻印都冇联想字。咁啊，即系证明呢个字根本就大陆字啦，因为大陆话先会用呢个寻印之事噶嘛，即系呢条罪噶嘛。OK， 韦信王系唔适合连以为好成熟嘅台湾都整件 Korean fish 出嚟，不过都系要争取。Gilbert， 寻印之事唔系大陆开播用先搞 咩？哦，系咩？咪系大陆咯，就系话，所以我哋广东输入法真系未必有嘅。喂，咁啊，嗱，林讲埋咗几个话题啦，仲有喺度听都讲咗呢个讲咗啦，即系同剧透有关啦。因为喺网台嘅世界咧，即系个明明系好小圈子咧，当你日听夜听日都沉溺喺嗰间庙里面咧，就即系同翻教会冇关冇分别嘅。嗱，教会都好，因为教会咧。大家都系读同一本圣经咧，你个教会发生啲咩事咧，大家都好上心嘅。但系咧，网台咧，其实比例上即系唔系好多人听嘅啫嘛。咁但系咧，无论做网台啦，或者听网台嘅人咧，都觉得自己嗰个对社会影响力好大嘅。尤其是听某啲网台，即系佢下下咧都将个公义啊，将个社会嘅公义讲到喺自己嗰个台身上嗰啲咧，就特别小心啊！大家原因就系咧，佢哋嗰班人咧。是知道的嘢呢只不过是好少，但是他们就是为了那些网台的主持讲这些咁少的嘢呢，就走去 unlike 人啊 ,unfriend 啊，闹人啊，不分析啲嘢啊，即是我觉得好可悲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有个即是有个现状呢，有个情况呢，就是当我被人恐怖袭击那一轮呢，就不停呢都有啲呢老屎忽啦，即是一啲喺网台做咗好耐，或者喺出版界做咗好耐嘅人，就纷纷同我讲咧，佢话诶，全香港都知道嗰啲人系点噶啦，系得嗰班人唔知嘅啫嘛。即系我觉得好可怜啊！即系当全港嘅有做咗个出版业嘅人都知道一个事实嘅时候，啊，竟然有一班人咧，即系好似百年神功咁样咧，不停咁捍卫佢嘅教主，而佢哋真正嘅世界佢系唔知嘅，完全。即系我梗系唔会怪佢啦，我觉得。真係好可憐啊！呢個情況，咁所以即係鼓勵下大家，即係多啲興趣，聽多啲嘢，又甚至乎多啲獨立思考分析下啦，咁樣咁啊冇咁即係做人先至不枉此生噶嘛！即係你淨係喺人有活喺人有陰影嗰度，即係佢講乜，佢叫你跳一跳，你又跳一跳，即係好似殭屍咁，有乜意思咧？係咪？ Lifegen 明明被人欺压的人，却有当权者的思维立场。 系咯，真系真知灼见咁，我仲觉得自己好似咁啊！呢样咪就系一个奴隶社会嘅特征咯。呢、這个咪就系、是、喂咁啊！最尾咧讲埋咧大家有冇听李振成嗰单新闻啊？哇！呢、這个真系港人之光啊！即系港人之光咧，就系咧香港大嘅去美国做 CIA， 跟住出嚟咧做大陆嘅间谍。咁我为咗呢啲啊，即系呢件事咧，你就令我谂起好多人咧。即系当你喺一个极权社会，就甚至乎香港都唔算极权嘅，即系香港系相有自由冇民主啊嘛，大家都知啦。咁啊，但系当你移民咗一个有自由有民主嘅地方咧，你就会走去破坏翻。某啲地方嘅自由民主呢，即係呢种香港人呢就真係世界仔啦。原来只係为咗几十万美金嘅代价呢，就走去出卖咗美国嘅情报咁样。即係出卖情报我觉得即係当你攞咗当地嘅福利呢，有民主有自由有投票权有选举权。人哋当咗你系自己嘅子民嘅时候，即系嗰、那个社会当咗你系当地嘅公民嘅时候，你又偏偏走去帮一个敌国去做一啲间谍活动，我觉得，唉，香港人就系咁嘅质素啦。其中呢啲世界仔，呢啲就系香港人精神啦，即系机会主义者啦，有钱赚就赚到尽， 即都是改不到的，去到美国都可悲啊。 韦信王探长还被红豆兵搞紧呢 ，Kelly 猫猫叫啦。 哦，搞完啦 ，unlike 咗啦，但只不过咧，即系我沉淀咗嘛，经过一段时间，即系我又好愤怒，好嬲佢哋，至到而家觉得真系好捻可怜嘅，佢哋真系好阴公啊。 Cameron James Charles 唔应该啦 ，H Chan 老师经常教人 critical thinking。 系啊，梗系啦。讲咋嘛有 critical thinking 会被 ban 晒囉呢啲人。即係呢啲真係好可悲嘅，讲一套做一套，即係讲佢呀，真係专係企喺最高道德高地嘅讲。即係例如话嗰啲难民嗰啲情况呀，嗰啲难民嘅问题呀。喂，但係香港都好多难民嘅，即係其实以佢咁嘅身份地位呢，佢真係可以帮到好多难民嘅，喺香港啲难民呀。但係佢梗係冇帮啦，咁但係口口声声呢就走去用十几个语言走去搞人呢，原因就是跟自己的意见不同。咁我觉得呢啲人就最好㗎啦，即係可以靠把口就令到即係出下口述咁样又掩盖咗自己。即係唔使负责任啊，具体啲讲。即係讲乜都唔使负责任，但係有好多人听佢讲，但其实佢要负责任㗎嘛 ,suppose, 出亲文都有百零 K 咁样。喂，但係即係我鄙视囉其实呢啲。 Hudland 收买鬼佬好便宜，因为佢哋社会安定，五优米几十万美金系好大数目。 嗰、那个唔系鬼佬嚟嘅，嗰、那个系香港嘅移民嚟嘅，即系细细个就过去嘅。喂，咁咧嗱，我为咗保持住呢、這个长度咧，咁我发觉而家咧已经讲咗两个半钟啦，已经比我预期好多好多啦。但奇怪嘅地方咧就系仲有183人喺。online 真係有啲奇怪呀、啊。點解呢，我已經冇講杜汶澤㗎喇喎。 鮑恩雷100,000元美金包養他一世。 係 喎。韋信王老蕭都有人聽，真係人類奇蹟。 喂，你千祈唔好咁講喎。即係我嗱，即係呢個現象話俾我聽呢，好多人鍾意聽老蕭呢，其實真係同好多人睇無線一樣㗎啫。即係睇無線有咩 benefit 呢，就是咩都有人讲过就算，就唔使自己思考嘅。咁佢讲啲乜呢，即係啱听，企喺道德高地，好谅解人哋咁样。即係无论佢交唔交呢，好行嘅啫。即係总之呢，你令到嗰下好舒服。咁即係同无线嗰啲听众咪一样囉。咁所以我觉得真係唔係奇迹囉。即係有无线同埋有老萧。即係你唔觉得有无线係奇迹嘅话呢，咁啊，老萧你都唔应该觉得系奇迹嘅。咁但我一早咧已经觉得无线咧就不停咁制造奇迹。我谂大家都听过好多次啦。原因咧点解会制造奇迹咧？即系明明好有 talent 嘅咧，又俾人哋落咗架啊，又或者俾人封杀啊。咁啊，剩翻都好平庸，有势力嗰啲，有屋企人嗰啲咧，即系或者拆得掂啊，阿乐小姐鞋嗰啲咧就继续存在咁样。咁所以我一路都话咧，香港嘅奇迹就系奇迹在。是一个庸才的天堂来的。咁所以我唔觉得好有几咁奇囉，有人听老萧。咁啊，你唔鍾意听啫，大把人鍾意听嘅，咁样唯有讲一句大路嘢啦。喂，咁啊，而家时间都咦唔好多人留言喎，真係走唔到住㗎。 Victor's Vito, 呢位李生可以冚国旗啦。 係啦。 他直接或间接搞到 CIA 死咗12个线人。 哇，係啊。 中共立大功。Kelly 劲啊 ，Kelly 166，韦信王无线仲有咁多人睇，我都觉得好奇迹啊！ 咪就系话咯，即系我哋唔好咁脱节，千祈，即系你要分析下点解嗰啲人要睇呢啲咁嘅台，就系因为唔想用脑，因为想有人有个讲法就代表咗自己嘅睇法。咁有时越系听网台嗰啲人咧，就越觉得睇紧无线嗰啲人系蠢材嚟嘅，因为咧网台相对放啲嘅，因为冇 censorship， 同埋咧你讲完啲嘢真系唔使负责嘅。所以喺你个喺你个社交圈嗰度咧，你突然间弹两句网台讲嘅嘢咧，佢哋觉得你好有料到啦，咁样即系好多人都 enjoy 紧呢样嘢嘅。包括我以前都系咁，我以前听黄毓民嘅时候都系咁嘅，一模一样。所以我了解晒而家啲人点解仲听呢啲节目嘅。 Lifegen 萧山成日将自己一知半解嘅学问吹到好大又无理句。 啊，算啦， 即系你唔识听咪 OK 咯，你成日扮懵嘅，讲乜你又信乜，咁啊果然系才子嘅，咁佢讲得好听嘛，有人话 Michael Mac 连就去睡吧，不要顶。 咁啊，梗系啦，唔顶啦，喂，因为咧，其实我而家呢个灯光咧，我其实几残眼嘅，咁啊都几攰嘅，因为近得滞个灯，但系唔系咁样打咧，个轮廓又唔系好出，点都系喺打灯嗰度贪下靓噶嘛要。即系唔通兜兜面几盏灯打埋几个影咩？咁啊，当然大家点样打都唔 care 嘅，仲话你咁样黑得滞添，咁样即系完全系冇呢个要求嘅。咁嗰啲亦都唔系我啲听众嚟噶啦。 无知则无惧，多谢萧山， 多谢好嘢。喂，咁啊，时间差唔多啦，咁啊，我睇下有冇人系俾人 ban 诶 high 咗个啊，又有啊，真系唔知点解定期有人俾人 high 咗一啲留言嘅。 H 唱打个挑字，浅肤色嘅反手食指指向右面， 系系、啊、同一个人，冇错，聪明啊！咁啊，另外睇下仲有边个俾人 ban 咗先？呢、這个啊 ，Hillchland 都俾人 ban 咗，唔知点解解封咗啦？睇下讲乜先 ？Hillchland 同开一样技商五同，我唔拍剧透，系因为我对角色咁有兴趣，即系对人咁有兴趣。日常生活我都好鍾意观察人嘅行为，我会睇晒 D 对白细节，欣赏个角色合理唔合理。你 D 仲要过条桥 ，D 角色烂咗条桥几好都冇用。 我又唔好明啦，咁如果两样都存在唔系好啲咩？点解牺牲是但一样，觉得自己鍾意嗰样，牺牲咗嗰样呢？咁呢个亦都系大家欣赏同埋追求都唔同，咁啊唔使拗嘅。即系只不过讲紧，即系个 option 就系、是，喂，你同时睇到啲人嘅行为，又睇到个角色，但同时又欣赏埋人条桥，点解唔系咁样追求嘅咧？哇，唔知点解好多人俾人 high 喎，啱啱头先，可能肥婆同大肚婆都系有人觉得你系歧视咧，会唔会 ？Candy 大肚婆 vs 肥婆，面无表情，面无表情，面无表情， 好笑。MK Moon 又被人 ban 咗喎。 MK Moon 近来有报道话有肺癌末期病人，死马当活马医，食咗种物稻虫药好翻，肺癌死亡率高达99%，嗰个人只用咗千几蚊已好翻。 但系佢食咗稻虫药啊，宠物稻虫药。咁啊，其实首先要有人研究呢个稻虫药有咩成分啦、啊。或者佢唔係食稻蟲藥好返，可能食咗稻蟲藥之後激發到身體某啲抗體呢，又或者個循環唔同咗，免疫能力唔同咗，咁或者殺死某啲癌細胞，咁就真係可能撞彩，咁就真係好值得研究喎。其實呢個咁嘅 case， 咦，睇下仲有冇先，係啦，我已經讀返曬嗰啲被 high， 咦，仲有呢、這個啊、可能呢个你把口太贱，佢又 high 咗，咁我都解封啦。 阿温会杜文泽正贱人，不用讲者贱人。 哦 ，OK， 唔知佢又 high， 哇，咁多人俾人 high 嘅，点解今日？点解咧 ？Victor 时吹系个客有品味，先至会欣赏同愿意出钱。如果个客食屎同食饭都分唔开，就只系识斗平。 唉、哎，但系最惨咧。好多呢、這个系现象啊嘛，即系吹象。哇，仲有人俾人啊，司徒成日俾人 high， 唔知点解俾呢个 robot high。 Victor 时翠其实好多时系个客根本自己都分唔高质素同低质素的分别。 哦，系咯，哇，不停咩有人俾人 high 咗，点解好奇怪啊？ 因为揿咗啲掣， 我冇啊，先至出。冇啊，唔系唔同人，连阿邓武识都俾人 high 啊。啊，唔系，邓武识上面一个阿 Chris 钟，好日都唔出句声，又俾人 high 咗，真系邓你唔抵。 Chris 钟谷德超话搞艺术创作，千祈唔好怕蚀底，俾人揾笨揾多种会有着数俾翻你。 呢啲咪就系契弟咯。咁冇人俾翻你，咁你负责？咁冇租交咁点啊？你俾租啊？唔通呢啲人真系唔负责任噶？OK， 所有解封嘅留言已经读晒啦。咁啊，多谢各位鼎力支持啦。今日180几人啊，最高啊。 Owen Lee， 各位晚安。 喂，拜拜。 大力水手七百八十九，老萧家阵吹到去天体物理学，韦信王今日有34个 like，El Nami。萧生啲理论真系听多一分钟都浪费生命。 你有冇粉听先？ 个条生肺癌食到虫药好翻都系撞彩啫。 系咯，可能系咯。你要研究一下啲导虫药咯，其实有佢理由嘅。 庄之恒 ，Gilbert， 各位和探长马诺。 OK， 好，咁啊又要系明谢时间啦。咁啊多谢 Gilbert 啦，咁啊多谢啊 Max Low 啦，同埋多谢 MK Moon， 咁啊。咁啊，希望继续精彩啦！如果得闲，我剪多啲片啦，即系票房毒药都可以揾下新客嘅。希望有啲新客就中意我第啲兴趣，旧嘅人又继续九吹廿四。咁啊，最理想就系咁嘅，就并唔系话要净系去一个方向嘅，即系识得坏人都要识得检讨下自己先，即系两样同时都进行，唔系更加好咩？好啦。再见，拜拜，下个礼拜见。 你听紧嘅系 Stage Tube Radio， 节目内容只系主持嘅意见，唔代表 Stage Tube 立场。